Hello， 朝早6:09嘅早上啦，哇，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晨早流流都已经嗰个叫做好鬼热嘅天气警告啦，即系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已经喺朝头早嘅时间啦继续生效，咁啊天文台都已经一早讲咗噶啦。都是連續幾日咧，都係會輕輕含含咁樣熱噶啦，咁所以咧，大家都有咗心理準備。不過去到熱嘅時候咧，又真係慘嘅。咁尋日咧，我自己去到中午嘅時間啦，其實2:00多就買飯盒食啦。咁啊，見到哇，廚房嗰啲人咧，即係行出行入咧，都響到啫。佢哋廚房嗰度已經有冷氣噶啦。咁啊，咁啱有其中一位師傅咧，就燒尾部嘅師傅，佢就出咗出去咧，就話5分鐘。佢系大声嗌，一入到厨房佢就大声嗌，因为我啱喺厨房外边等咗个饭盒，哇！出边啊，行咗5分鐘啫，真系热死人啦咁样。咁啊系啊，今日咧呢个热死人嘅天气咧，都继续咧会系停留喺香港啊，咁啊影响住我哋。咁啊不过咧就见到突然之间又会落下雨咁样啦，咁啊听日咧就会开始有啲雨水噶啦吓。咁啊今日啲雨水就嚟紧嘅啫，咁啊啱嘅。咁热嘅天气附近又有个咁劲嘅台风低压槽嘅影响底下咧，咁啊呢啲嘅天气都系会多变嘅，大家留意住啦。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咁啊喺2023年嘅5月31日，话咁快2023年都真系。过咗就嚟，即系啱啱一半啦吓。农历方面咧，就4月13嘅早上，星期三嘅朝头早，同你哋讲声 hello 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唔知道你对于时间嘅概念系啲乜嘢呢？我自己咧对于时间嘅概念咧，自从做咗呢一份嘅工作之后咧，亦都越嚟越加深得好犀利。虽然以前咧，即系读书时期啦，我都系一个好唔中意迟到嘅人嚟嘅，即系觉得哇时间唔好啦，咁啊老师教要守时咁样。直至到出嚟做嘢，接触咗电台嘅工作，甚至乎咧就多咗同外国嘅朋友咧去到合作啦。咁啊，外国嘅朋友佢哋对于时间嘅概念咧更加不一样添。我哋咧就叫做守时，咁佢哋嘅守时咧，通常佢哋话有礼貌嘅守时咧，你约咗人，譬如6:00，你可能5:50咧，你应该喺呢一度咧就准备噶啦，因为你用5分钟嘅时间俾自己回一回气，再用5分钟嘅时间整理一下自己，然后个思绪安静咗啦。可以諗下一陣同對方見面嘅時間有冇啲乜嘢特別嘅事情係想交代下呢？係想傾下呢？就係咁，我就養成咗一個即係唔錯嘅時間概念嘅習慣啦。亦都希望呢唔好浪費一分一秒，因為亦都明白到時間嘅軸心並唔會等人啦。因為喺我人生入面，我過咗一秒，我就少咗一秒。听落去系废话，但原来都系哲理嚟嘅。你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咧，对你自己嘅生活上面，你又会懂得更加去到珍惜每一分每一秒。因为人嘅成长越嚟越多嘅时候，过去亦都越嚟越多，相应嚟讲，我哋嘅未来亦都会越嚟越少。你仲会唔会将自己嘅时间纯粹只系放喺张床上边？会唔会将自己嘅时间又放喺你嘅勤劳同埋锻炼或者屋企上边呢？ 旁人说那位言行举止很敷衍，从旁等待着数个骂言，谁怕会被贬，我却等不到半点。自问这块面已用尽全力伸展，难怪这不安只会逐日倍添，如何受罪，让我走过人们底线，无用一个企在旁边等足贯穿，从头到尾无人想起，为何天不早美，如何去煽动各位为我惊叹地，哪怕找伤了面。 时机，脚步再提起，争取这啖气。问这块念已用尽全力实践，难为这不安，只会逐日每天。如何免受罪，让我走过人们底线，无用一个企在旁边等足半天，从头到尾无人想起，为何天不早美，如何去煽动恶鬼为我惊叹地，哪怕嘲伤了面皮，谁人不想吸看戏，要是有时机，脚步再提起，争取这啖气。照相机贴面，让我一生好过点，要是情形难免，让我来无个险，从头到尾无人想起，为何天不早美，如何去煽动各位为我惊叹地，哪怕嘲伤了面皮，谁人不想给看戏，却没有时机，难道会不甘至死，人人说我头抬不得起，无条件可大气，仍然要笑着强忍，扮作不意味，从来相信是非千里，从无贪生怕死，要是有时机，可惜已没戏。 我是 Vicky 泳儿，怎样先是一个 Good Morning？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讲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各位早晨，Vicky 在 Coffee Time 的时间就跟大家见面了。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的人呢，定是在心中明的了。今天打开报纸看到香港有小学有社交情绪课，就会由老师邀请学生去分享心情来开始的。而当中就有四个颜色的情绪量表，就会选出最能够代表自己当下心情的情绪词汇，然后就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心情啊。例如就是开心，因为呢今日的下午没有任何的课外活动可以睡觉。放松，因为今日可以完成小测。担心，因为今日有小测、啊。能够有这些课程呢，给同学仔可以懂得理解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其实真是几好，不错的。因为咧，俾小朋友可以从小嚟到去培养自己表达自己嘅习惯，除咗可以更加了解自己之外咧，仲要可以学识多啲咧去顾别人嘅感受。喺成长路上可以好好咁样同人建立关系，呢一个课程希望都可以帮到我哋嘅下一代，身心都可以健康发展啦。 道别闹市后，公园的一角，静望月光的我，何解竟发现你共低泣的你对坐，何时像被冷落，急掉第一个，突 自在都怎么？孩子，请信任我，慢慢讲你经过。 要同大家分享的成语就是守望相助。人同人之间除了要有良好的沟通之外，守望相助都很重要的。究竟守望相助是形容什么的呢？就是形容共同去守卫，互相帮助的意思。那是来自哪里的？就是来自孟子的。孟子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他又认为治国是应该要去以民为重，而治民呢就即刻要从这个农田来到开始去整治这个农田。咁如果田地能够正确咁样去划分呢，就可以公平咁样呢去分配俾大家去耕种，去征收米谷啊，都系呢毫不费力啦。咁人民生活安定，咁就自然会想离开嗰度，因为嗰个地方呢都系会互相依存嘛。在这个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都会互相帮助，共同守卫家园，所以就有了这个守望相助的出现。好像之前疫情这样最感受到的了，身边有人确诊就会帮手买日常用品啊，生活用品啊，不能够正常翻工的业主又会主动减租，整个社会都会守望相助，充满着爱啊。 若然习惯的已逐秒失传，但求在记忆一一凝住，心碎时信念盼可复原。若离座某好友渐已失联，某日或会与他方重遇，仓促告别未必情感中断。到某个时刻天似塌下来，迷失之际别忘自爱，若注定路要走还是有月台，我看见其中一个传奇未来，那个你重新过程给转载，挨下痛苦渐忘大概，仍庆幸尚会安好原来。你眼里如果将言语言 一首作品来自 Joyce 郑欣宜，《我所看见的未来》。 晨光 Coffee Time 6:26啦，咁啊30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继续生效紧嘅。咁朝头早嘅时间咧，又可以同大家再睇得少少咧，阿 Kiki 报纸啦。好多嘅小朋友都系戴咗眼镜嘅，唔知道你屋企嗰个湿豆窿有冇戴眼镜呢？啊，有大学嘅医院咧，咁啊早前咧就两项嘅研究发现，原来香港嘅儿童患上散光嘅比率咧就较其他海外城市为高。咁啊，其实呢个咧就有数字嘅研究啦，目测嘅都睇到啦。人哋唔知点解喺地方咧，硬系冇咁多戴眼镜嘅朋友。好啦。除此之外咧，嗱、這個就要靠數字啊！佢打眼鏡啫，你唔知佢近視啊、散光啊定係遠視噶嘛？好啦，亦都話到咧，本港兒童患上散光嘅比率較其他海外城市高喎。哎呀，這個就真係要睇啦！原來每5名年齡介乎6至8歲嘅學童咧，就有一個患上中度至到嚴重嘅散光。咁啊，呢一個咧都係需要去面對嘅問題啊！我自己散光咧都係深嘅。我又唔知大家觉得我呢个深唔深，即300几咁样散光啦咁样。好啦，患有散光嘅儿童呢，如果未能够适切治疗呢，咁有可能呢会导致弱视嘅。咁所以都建议呢，就家长尽早带返自己嘅子女呢，就接受眼科嘅检查，以免错失咗呢8岁之前嘅黄金治疗时间。我距离呢个8岁黄金治疗时间都已经过咗好多年啦，所以我就应该係搞唔掂啦。散光系世界上最常见嘅屈光不正嘅现象，咁啊，比起近视同埋远视咧，就更加要普及噶。咁啊，于是乎咧，有大学就研究喺呢一个嘅视觉上边啦，啊，同埋儿童嘅关系。其实佢哋收集咗嘅数据都多噶，嗱，3704名嘅学童，以及咧就5577位嘅成年人。咁啊，根据佢哋嘅数据就进行一个叫做散光研究分析。好啦，结果就显示，咁啊，本港嘅学童啊，患有一个叫做光散光以及咧角膜散光嘅比率咧，就较其他城市为高。其实我都系到而家呢刻先知道，原来散光就散光啦，仲有分屈光散光同埋角膜散光。好啦，屈光散光比率就分别21.9%，以及咧就系角膜散光63.9%。而近视度数就会影响咧散光嘅度数咧，系有机会上升同埋减弱噶。好啦，团队亦都邀请咗咧接近5700名嘅学童咧，以及佢哋嘅父母啦，即系总共成10000多人啊，一齐调查咧就父母患有散光对于子女嘅直接影响。咁啊，证实喺生理、环境同埋社会人口等等嘅因素入边咧，咁啊，父母遗传系儿童患有散光嘅最重要风险因素。哦，即系我可以改姓啦，唔使姓白姓赖都得啦，即系赖我自己阿爸阿妈啦。咁讲笑啫，边度会啊？系咪？好啦，研究都发现，儿童咧叫屈光散光同埋角膜散光患病嘅风险咧，会随住父母双方患有散光嘅人数以及程度咧，去到增加噶。咁啊，好似父母啦，如果各有100度嘅屈光散光嘅话咧，咁啊，小朋友患上呢个屈光散光嘅风险咧，就会增加60%咁样。咁所以咧。简单啲嚟讲，如果大家发现咧，即系8岁之前啊，已经揾到子女咧，就会有啲眼科嘅眼睛嘅问题，系咪近视啊、散光啊呢啲嘅话咧，咁亦都系尽早揾视光师睇一睇啦，咁啊亦都可以揾啲眼科医生跟一跟啦，咁啊千祈就好似唔好头先嗰啲报纸所讲啊，错过咗呢个8岁嘅黄金时期。好啦，时间嚟到6:29，咁啊而家先听听一节嘅新闻简报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华医院新急症室今朝7:30起启用。医管局提醒前往广华医院急症室的人士特别注意，新急症室的入口和车辆上落客点将会搬到壁街，搭港铁的市民可以用油麻地港铁站 A2 出口前往急症室。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

上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6:36嘅时间啊，咁啊朝头早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好彩，我哋就喺室内嘅，咁啊暂时咧就已经6:00之前感受过呢个30度嘅气温啦，咁啊而家就可以休息歇一歇。咁但系如果你话喺室外嘅朋友咧，今日朝头早都已经系见到酷热天气警告啦，都要饮多啖水先得噶吓。 系啊系啊，我琴日咧完咗晨光之后咧，咁我就翻屋企啊，翻屋企嘅途中真系觉得哇！点解可以咁热嘅？系啊，热到系已经系短袖衫啦，跟住你啲汗咧系自动会自己爆汗啊，已经即系完全系你唔需要冲凉。 同埋个人咧好，我就会，我觉得块面好似除咗湿之外咧，好多杂质啊， 好多污糟嘢。 系啊，因为经一汗咧又排埋出嚟咧， 啲汗又黐住啊。 系啊，所以呢个天咧，大家都要注意补水啊吓。 但系啱啱咧，其实小白咧都有讲嘅，就系喺咁热嘅天气之下咧，就系要做运动。 哦，哎呀，系， 我觉得呢个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佢分享得好好，解释得好好。 哦，咁啊，其实唉，都系嗰几句啫。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而家天气热啦，咁其实我哋亦都要谂下，即系当然你话运动会咁易做运动，其实系 唔会容易中暑咩？我琴日都见到有啲报道，就系访问啲中学生，本身佢哋想咧就系去打篮球，跟住因为咁热，佢就话唉，都系唔打啦，我惊中暑。 咁但系运动咧，其实我觉得系都要嘅，不过就唔好话哇，真系好剧烈嗰啲运动啦。咁因为你本身你行下你都流汗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自己都想散下热，个人就好似一嚿铁咁样啦。咁如果你就咁淋冻水，佢哋沙一声，即系好似我哋饮汽水啊，好热嘅时候系咁汽水，你个身体咧会好有一下好舒服嘅， 系。 但系你发觉个人咧散唔到热嘅，咁你谂下以前即系讲翻中国嗰啲传统智慧嘅，就算有以前有茶寮噶嘛，茶寮咧其实佢哋喺即系行，譬如我有穿山过海咁啊，去到第二个市镇，你都有茶寮喺中间就服务大家。咁啲茶寮其实都系饮茶啊嘛，以前咧佢都系水滚 茶 咧，唔会有冰茶噶嘛， 最多系温咯，系咪？ 系啦，以前嗰啲皇帝啊，佢哋都系要即系好咁尊贵嘅皇帝先至会有啲叫冰窟咧。去到收埋啲冰，一大嚿冰就運俾阿皇上咧，就等佢可以享用嗰啲刨冰咁樣嘅，即係飲凍嘢。咁但係你話一般平民百姓，其實夏天嘅時候佢哋都係行過啲山，都係去茶寮。咁你講得啱啊，其實佢哋倒杯茶，因為茶係用熱水沖噶嘛，熱水泡噶嘛，你最多都只係能夠擺一個室温，即係以前嘅時候擺一個室温，而家可以擠雪櫃啦。咁你擺室温就令到佢飲落去嘅時候就冇咁熱啦。咁但係其實佢哋咧叫暖暖地，佢哋都已經會飲嘅，因為你飲落去嘅時候咧，佢就可以。即系同翻身体个温度差唔多，所以点解中医成日都会同大家讲你唔好饮冻嘢。咁饮冻嘢就好似一嚿铁咁，你倒啲水落去，沙一声嗰下咧，都系呢个啦，系舒服嘅。但系你嚿铁咧，即系我哋身体嘅核心，其实本身散唔到热嘅。咁所以就要用翻一啲咧，就温暖嘅方法咧，饮翻入去。咁即系好似固本培元咁啊，你饮落其实你都会舒服嘅。饮完之后咧，你个身体仲会微微出汗噶嘛。咁微微出汗咧，其实而家有一样嘢就系几特别嘅，就系现代人咧。好怕出汗，即系我见好多家长都系嘅，见到啲小朋友一出汗咧，就左抹右抹，哎呀你热啦，系 啊 咁样， 亲啊咁样。 咁如果适当嘅出汗咧，我觉得其实系啱嘅，即系嗰个系一个人嘅本身嘅排热系统嚟噶嘛， 排毒啊嘛， 系啦，排热啊，排杂质啊，同埋其实。汗水咧系可以带走我哋嘅热力嘅，身体入边嘅热力嘅，就正如小朋友发烧，你唔好就谂俾佢冲冻水凉，喂冲冻水凉降温咁样，咁其实你降唔到温，因为我哋仲要谂埋我哋嘅毛孔咧，皮肤啲毛孔我哋会收缩噶嘛，咁你就用温水去帮小朋友降温噶嘛，咁其实都系一样，咁如果你话做运动嘅，做运动嘅时候咧。即系我真系试过，因为喺个我试过天气都几热嘅时候，我继续喺个山嗰度跑啦，个人咧系即系好热啊，胀卜卜嘅，成身都系变晒水，但系发觉啲毛孔咧，你就感觉得到啲毛孔表面咧系好似有啲水流动嘅感觉嘅， 系啊，咁 你佢又唔系冰凉嘅，系啦，但你发觉个人咧。 雖然你都係會，因為天氣熱啊嘛，你都係會熱嘅，但係唔會話去到好似而家咁焗咁滾咁樣。因為我哋咁熱嘅天，我哋就將啲熱氣咧就焗咗個身體入邊。 哦，係喎，如果我哋飲凍嘢就毛孔再收縮咧，你啲熱氣就繼續焗住喺入面。 出入冷氣，可能對氣管唔好啦，有啲人咁出入冷氣嘅時候，你個皮膚你就係覺得哇天氣熱啊，但係你知你嘅理性上知道天氣熱啫，但係你入咗入去商場或者入去公司嘅時候咧。你毛孔都是即系哇收缩翻啦， 皮肤唔识咯，除非同皮肤 系啊，因为皮肤直接噶嘛，佢皮肤直接就是你个温度是咁样嘅，咁我咪用翻相应嘅对策咯，咁所以你其实个人又唔系好散到热嘅，你有一下好凉快嘅。但是你就不是说那么容易去到散到热了。 嗯，你令到我今天很想放工回家都可以做一下运动。 是啦。如果你说天气热那梗不要做一些剧烈。 或者在树荫底下咯，是不是有遮阴的地方不那么辛苦的。 你说如果这个天气你问我因为我自己经常跑山、跑山行不行跑山得、但是我选择的路线我不会选八仙岭我不会选一些望住個太陽噶嘛，其實香港好多嘅山道咧，其實都係有好多樹蔭嘅。咁你有時有啲遮遮擋擋咧，其實都已經差好遠，個温度咧亦都即係相差幾多噶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呢個方法啦嚇。咁有陣時唔好怕出汗，出汗係辛苦嘅，但係譬如有衫替換啊，或者抹乾淨佢，其實就已經 OK 噶啦。 出汗對自己好嘅。 冇錯冇錯。 晨光百科。 好啦，咁啊讲完出汗之后咧，就同听众睇睇天气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咁啊日间酷热噶。市区最高嘅气温大概34度，新界再高多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到西北风啦。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都系酷热嘅，咁啊有几阵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添啊吓。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咁啊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朝早嘅时间咧，同大家睇下呢个大自然啊，大自然都有好多嘅野草，嗰啲杂草啊，点解杂草咧其实唔播种，但系佢又会周围都生到嘅咧？原来有啲嘢我哋好似真系肉眼睇唔到啊！喺土壤入边咧，其实混合咗好多细小嘅杂草嘅种子噶，啊！而且呢啲杂草嘅根部咧非常非常之坚硬，有时候就算咧被切成啊一小段一小段细细嚿咧，其实佢哋都唔会死去噶，啊！所以就算将我哋嘅杂草咧成日都系掹走佢嘅话咧，杂草仍然能够咧喺佢哋嘅种子同埋根部再度咧就生翻出嚟噶。所以嗰啲即係外國假如果要剷草嗰啲咧，朋友咧剷完一大輪之後咧，真係春風吹又生。除非一樣嘢啦，佢將個泥土咧就直頭拎走埋，然後咧就換翻啲混凝土石屎咁佢咪唔生咯。咁但係只要混凝土同混凝土中間可能有啲灰塵、啲沙粒咧，慢慢堆成咗好少量嘅泥土咧，其實佢哋亦都會生雜草噶啦，因為風亦都會帶動好多唔同嘅種子啊。好啦，另外部分雜草嘅種子會隨住動物嘅身體啦，或者頭先講過啦，被風咧就吹到周圍都係嘅，所以散到落去之後有沙塵或者泥土嘅地方，佢哋亦都會發芽噶啦。好多雜草嘅生命力比我哋種植嘅植物係更加強大噶，咁啊即使水只得叮咁多，甚至乎啲水咧，好似大气入边吸收水分，佢哋一样系可以生长得到噶。仲有咧就系日照可能有差啦，但系佢哋仍然能够咧就系茁壮成长。呢种咁坚韧嘅生命力啊，咁啊亦都系杂草难以除去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嚟嘅。咁啊亦都系因为咁啦，所以我哋有阵时都要好似仿效一下杂草咁样。佢有咁坚强嘅生命力，咁啊，永远咧都系能够喺绝处就逢生。咁所以咧，呢一种杂草啊，我自己都中意嘅。有阵时我仲会用第二个角度睇，有杂草嘅地方，我都会觉得唔系净系啡啡地色啊，都有啲绿绿地色，去到点缀下，我都系觉得几开心，都系觉得几靓噶。 发满满满满满 情渐渐潸然泪下。爸爸疏忽了爸爸，妈妈唠叨妈妈，屋檐下上几代的莲花，锥心刺痛散不掉一场造化。 天气比较上热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的时候，可能行步路都要好像这首歌曲一样，刘德华的《慢慢》噶嘛。作曲的朋友就来自日本的久石让，填词咧系刘德华自己填翻噶。早上嘅6:48有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咧喺我哋职场 KOL 入边又系时候咧减下压啦。咁喺电话侧边亦都揾咗啦，圆圆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嘅 Circle 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早晨。 好肚饿啊！我知道你今日都准备咗好多食物啊，透过呢个电话线都想引诱我。 哇！呢、這个食物咧，真系非一般噶、啊。因为我哋成日讲减压，不如啦，我又会另一个方向去睇咧，我哋点样去令到自己快乐啊嘛？ 嗯、 即系自己个状态啊，可以即系能够 keep 住系一个。覺得開心、覺得滿足嘅狀態咧，自然我哋有能力去對抗一啲壓力嘅狀況啦。咁、咧，我成日咧都會覺得咧，好似煮餸咁樣嘅。咁、我哋即係之前啊，小柏成日講啦，嗱，如果我都會中意啦，或者都整得都 OK 嘅，就係叉燒啦。咁我都會知道究竟 打排球要落食叉燒。 哇！炒排球食嗰啲叉燒就麻麻地啦。咁但系咧，我都會知道究竟我整一味好嘅叉燒，除咗我有心機之外啦，心機都係一個材料嚟嘅，就係、是、我哋要落啲乜嘢嘅調味料啦，有啲乜嘢嘅材料，我哋先至可以做到一味色香味俱全嘅叉燒， 哦、 即係九嚿豬啊，裡面嘅配料啊、醬料啊，再加埋我嘅心機啦。咁、但係快樂啦，究竟煮一味即係點樣可以煮到快樂？出嚟咧需要啲乜嘢配料咧？咁、我今日就想去睇下啦。 你呢个真系好特别、啊，煮出嚟嘅快乐、啊。 煮出嚟吓，咁煮出嚟咧就系、是、究竟快乐有啲乜嘢嘅食材咧？有三样嘢好紧要嘅，就系、是、要感恩啦。之前都有讲嘅、 哦， 即系常存有感恩嘅心啦。第二咧就系、是、要接纳啦。 系。 即係好啲嘢，其實咧，無論好定唔好嘅嘢咧，其實我哋都要有一個開放嘅態度去接納。啱 啊啱啊！ 跟住咧就係、是、要識得去愛自己啦。咁呢個咧係一個主要嘅食材嚟嘅。咁但係咧喺快樂裏面仲有冇啲咩配料咧？有十樣嘢。咁啊，逐一去講一講。我哋知道曬呢啲嘅材料嘅話咧，每個人都係煮到一味自己屬於自己快樂嘅一味餸啊！ 哇！啲聽好好啊，你今日。 咁第一咧就系、是、你要感谢过去嘅自己， 哦、 因为咧即系人活到无论几多岁都好咧、即系过去 你嘅經歷都係造就你今天嘅自己。 但係好似我咁樣，好憎自己嘅過去啊！咁點樣咧？點樣說服自己去愛自己？ 好啦，一陣間有一個 point 咧，有個材料咧，有個配料好緊要。但係你要首先係感謝咗過去嘅自己先啦，因為你先至會知道自己今天嘅成就啦。你諗到自己依一刻都有啲好嘅嘢噶嘛？咁你唔多謝過去嘅自己嘅話，點會有今日嘅自己咧？首先你要有一個咁樣嘅心啦，你要多謝過去嘅自己啦。好啦，第二樣嘢咧就係話你要識得揾人傾訴嘅時候咧，你要揾知己啊。嗰個好重要嘅就係話你要真係揾到一個知道自己、明白自己嘅人去傾訴。係啊，咁嗱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嘅配料嚟嘅，點樣令到自己開心？第三樣咧就係話頭先講啦。我谂人一生人咧都总有犯错时候， 特别系凡夫俗子，基本上每一日咧都会错紧嘢嘅。 人谁无过咧？ 冇错啦，所以我每一日都要原谅紧自己。 咁所以咧，你就要原谅曾经犯错嘅自己。 哦，即系好似我咁，我每日都原谅自己，我中咗你个 point。 系啊，先所以话你快咗啊，我要谂翻呢一个 point， 我先至出嚟。咁你话你每一日又好啦，即系如果小白你话哦，我哋每一日都会检讨一下自己嘅，接受翻自己今日做错、曾经犯错咗嘅自己，点样去改过？呢一个系一个好积极嘅，去令到自己人生点样会好啲。因为我谂有阵时咧，总系有阵时唔系状态啦，或者个环境唔系太理想啦，令到自己未如自己嘅想法啦， 或者会有阵时觉得，哎呀，点解我嗰一刻我起咗贪念啊？ 系啊，或者做错咗个决定咯。我细个嘅时候可能都有呢啲好顽皮嘅嘢，做错好多嘢嘅，成整蛊人。 我大把添啊，可以约你出嚟一齐交流下呢个细个。细个有咩曳？ 系要原谅曾经犯错嘅自己啦，咁你先至可以放下啦。系啦，咁第四咧就系识得原谅过去自己嘅时候，你都要爱现在嘅自己。要爱惜现在嘅自己，因为即系你行到今天。不易啦，咁你要懂得去点样去爱自己，去爱惜自己，或者去欣赏翻自己，即系有嘅拥有嘅嘢，系啦。第五样嘢咧，就系话呢个咧，我都成日提醒自己嘅，就系咧要接纳咧自己都有唔完美嘅。 哦，呢个我日日都接纳啦。 系啊，因为咧我都俾我啲身边嘅人咧讲话，我原来某程度上咧，我表达咗咧，我自己都要求高。咁要求高嘅时候咧。力尽完美是啱的，但有时候都会给到一些压力自己，即是会成日觉得自己做得不好啦，那件事做得不够靓啦，但是你都要接纳自己都会有不是完美的时候咯，因为不完美都有很多原因的嘛。 我现在成日都在跟自己说，做人千祈不要完美，因为呢不完美的人呢才是完美的。你看我们的处女座呢，催眠自己催眠到呢，就是但做不到完美的人呢，就跟自己说你要做一个不完美的人呢，你就要做一个不完美的人，因为不完美的人 自己心情平衡一点， 是不是？是啦，即是人类来讲不完美才是完美嘛，你明白吗？ 其实这个都真的是事实来的，追求完美的心态是好的，但是 你追求的过程你会发现原来有些事做不到的时候你要接纳咯，所以就要接纳一些不完美的情况咯，也都自己都有咯。譬如我已经人家赞我漂亮，但可能我觉得自己不够漂 亮， 你都要接受自己有不漂亮的时候咯。 是啊， 好了，第六样嘢咧，就小白做得好好嘅，就 系 要做运动锻炼自己。 我做运动 系啊，因为你原来快乐嘅配料其中即系一样嘢，都系要即系好好地去做运动锻炼自己嗰个心情。咁你我哋成日都讲做运动会对我哋好啦，咁所以咧呢个都系必然要有嘅配料啦。咁第七样嘢咧，呢个都好紧要，之前都喺唔同嘅场合都分享过，就话你要有相信未来。嘅自己，即系你要相信自己有未来啦，相信自己未来可以有一啲嘅期望啦，有一啲嘅展望啦，有啲图景啦，你先至个人有一个动力嘅，系啊，你要识得去谂，你要相信 呢、這个point咧系真系好好，人咧好多时因为。有未來就會諗埋可能係夢想啊，要實現啊，期盼啊，係一啲嘢咧需要籌組啦，需要計劃啦，同埋需要身體力行先至會觸摸得到而變成現實化嘅一樣嘢嚟。如果你連自己嘅未來都睇唔到嘅， 咁你而家边有动力行啊？系咪先？ 同埋系不断更新噶咯，即系我知道，即系我哋由细个读书，我哋可能第一个嘅憧憬就系话我哋考咗咩成绩，可以读啲乜嘢嘅科。咁好啦，即系到我好似我嘅人生咁样啦，我会谂哦，我开头又唔知，跟住我就，我觉得我可以读社工咁样，就去考试，希望攞到成绩入到呢个科。到我入咗呢个科，我梗系希望毕业啦，能够完成毕业啦。咁另一个憧憬就系话，我希望可以做一个好嘅社工或者一个好嘅人啦，贡献社会啦。去到人行到一依家人生就有啲阅历啦，咁跟住之后又会点样呢？即系你要不断更新去谂下自己嘅未来，你想点样行到系咩嘅度个？哦，唔系，而家都做咗咁多年嘢啦，我好想做一啲有意义嘅嘢。咁你可以帮自己去同影啊，我究竟做啲咩有意义嘅嘢呢？会唔会做多啲时间，搵多啲时间去做义工啊，帮下人啊，或者去发掘翻自己一啲兴趣啊，追翻自己嘅梦想啊，都系一啲。要帮自己去找到相信自己未来做得到嘢咯、 哦。而喺发 掘好紧嘅不断更新。 喺发掘自己未来嘅过程入面呢，亦都呢就係可以叫探索得到自己系一个咩人，更加了解自己。 啊、了解自己其实好紧要嘅过程。好啦，跟住第八呢就係、是、你懂得放松自己啦。即係有好多方法我又唔喺度再讲啦，不过就係一个原来个配料都系好紧要嘅，你懂得放松自己啦。 我最近呢都会教自己嘅仔仔呢，就係、是放松嘅时候深呼吸啊 ,Scott, 深呼吸啊。因为有阵时无嬲暴力噶嘛，深呼吸，深呼吸，跟住咧 冷静放松， 系啦，我做得冷静，跟住佢就会望住我，爸爸，我深呼吸咗啦，咁样，但系佢继续系冇改善嘅。 咁你下次可能要握紧拳头放松，可能容易啲系嘛？ 握紧拳头放松，哇，好嘢喎呢招！ 系啊，因为容易理解啲嘛，深呼吸好难噶。咁啊，第九样嘢咧就系、是、话我哋要懂得向困难挑战。即係嗰個自己係要，我要迎難而上嘅，即係因為有咁多嗰個條件嘅話，我應該有能力咧，即係有力量咧向困難挑戰啦。即係個快樂嘅配件原來唔係逃避佢，包括先我哋 跨過咗佢之後，嗰個成功感就真係嚟啦，話俾你聽。 係啦，咁最後咧就頭先都有啲似嘅，除咗相信未來之後咧，我哋快樂嘅元素其中一樣，即係個配料咧，都係你要探索得到未知嘅自己。 嗯。 即是话你的潜藏的能力，成日都话脑袋呢，啲科学家话我哋其实用咗好少嘅啫嘛。 嗯。 你点样去发掘同探索一个即係未知嘅自己呢？ 哦，係喎。 Something new， 即係去搵一啲新嘅嘢呢，其实都系一个快乐嘅元素。 即係正如好似我哋头先其中一个 point 就是、譬如 Circle 都有话过啊，我跑步啲人跑 1K 可能五分钟嘅。原来我探索得到我自己、原来可以四分半嘅。 系 啦，我嗰种即系喺探索过程入边，仲可以揾到自己嗰种潜能，嗰种嘅喜悦感咧，哇！真系咩压力都侵占唔到你。 我又搞笑啲啦，即系可能如果我譬如我探索一个未知嘅自己咧，我形象不嬲咧都系比较即系爽直啲啊，即系比较男仔头啲啦。如果有一日突然间面对好 elegant 啊， 哇！ 一条裙出嚟，可能都系一个未知嘅。 喂，不如下次约你出嚟，你着裙啦，不如。 发个。装咁样咧，咁可能都系会有个换面，即系我而家谂起都觉得开心。你可以即系改一改个形象，可能你觉得冇可能嘅都 系 有可能，探索一下嘛。 啊，呢个好，觉得冇可能，其实都系有可能，咁啊令到自己将来更加充满住希望，咁啊啲压力。 你有晒呢啲嘢咧，呢碟餸咧就冇得顶啦。 系， 即系你煮自己嗰碟餸咧，就呢个快乐就会成功啦。即系我哋煮好呢味餸。 咁啊正啦，呢个快乐料理又完成啦，好， 大家都试下。煮自己嗰個快樂料。 好啊好啊，多謝你啊 ，Circle， 非常之好嘅提議。OK， 拜拜。 好，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點，我做緊乜嘢呢？準備四小時嘅節目內容，話你知天氣變化，提醒你交通情況，供應無窮無盡正能量。你一起身就會陪住你。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点07分嘅时候啦，咁收听啊，而家7点08分啦，7点08分嘅早上啦，咁收听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除咗有白元浩小白喺度之外啦， Vicky 都喺度啦。 早晨，各位早晨。 早晨啊，另外呢就是交通组嘅 Didi。 早晨啊，两位。 早晨啊。喂，新歌嚟㗎喎呢个。 下次 Didi 喺度我就 Didi。 好似嗰啲以前嗰啲咩摩斯密码啊 ,Didi, 电报嗰啲啊。 几好啊，系咪？晨早啊，听下啊 ，Vicky 唱下歌咁都几好、啊。 哇 ，Didi 呢个名字又几好啊，即系好似以前嗰啲电报咧，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跟住咧就将最快嘅交通消息话俾我哋听。 我求其谂噶咋，其实我以前英文名唔系叫呢、這个，以前个名咧叫 Cindy 啊， 你叫 Cindy 啊？ 跟住我好唔中意，唔知点解嗰时会改，嗰多数都系朋友同我改嘅。系啊， 咁你个样都有啲似 Cindy 喎。 系啊， 我 想讲啊， 即系点啫？ 长头发啊，咁样。啊！你个名字都真系又有啲咩？你 Didi 又啱你 ，Cindy 又啱你， 系咩？低 B 都啱我。 唔啊，咁但系点解会叫 Didi 嘅？ 因为 Cindy 咯 ，Cindy 系都有个 D 啦。 同埋嗰个 咁 Toby 都可以叫咩啦咁样？ 因为太多人叫我嗰个年代，我见得好多人都叫 Cindy， 跟住我就唔中意啦，咁啊求其改翻个咁样咯。系啊，就系、是、咁样啦。 咁但系好奇怪系点解会？ 点 解唔通 C 跟住转咗做 D？ 唔知啊，忽发奇想啊，所以咧突然之间有个创作嘅细胞啊，不如我以后就叫。 啲啲咁樣， 特別啲咁樣係咪啊？ 係啦，冇錯，因為太普通啦，我又唔係好中意啊嘛。 係咯， 係啊，所以都 我識你嘅時候，你都係叫 Didi 嘅咯喎。 係啊，因為入電台已經係改咗名叫做 Didi， 冇錯。哦、我讀書嘅時個名叫 Cindy 啫嘛。係啊。我離開咗校園之後，我就改翻呢個名咯。 Didi 係啊，你好啊，我叫 Didi， 容易記咯。你知有啲嘢人因為咩？哇，好難讀噶嘛。 我都係而家越嚟越啲英文名咧，望到點 哇點樣讀咧？ 中文名都係啊，其實 唔係啊，有啲好卡拉卡拉噶啦，我唔識點樣讀。系啊，不过唔紧要，不过特别有特别之处嘅、嗯，普通有普通之处咯，即系各有各好。 就算英文名改到好特别咧，其实都系嗌翻佢 short form 啊。系啊，所以啊，各有各喜好啦，呢啲性格嘅问题啦。咁、嗯、啊，都几开心啊！今朝早咧都系天朗气清啦、啊，交通暂时都几好嘅。咁啊，好啦，都系咧公主道过海啦，即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啊。红隧九龙入口理工湾位开始车多，理工湾位咁、嗯、路面方面咧都系个樽颈位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比较挤。西塞龙尾就喺果栏嘅，咁另外加士居道有水管急收啦，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循道中学嘅慢线咧仍然系封闭嘅，就系咁啦。 嗯，咁啊交通方面都几好啊吓，咁啊另外仲系啦，咁啊而家最主要就系、是、大家继续关心嘅就系譬如思瑞嗰边啦，咁但系都运作正常啊。 有少少车龙咯，琴日我哋繁忙时间报都有少少龙尾喺新田围啊、隔田村咁样咯、嗯，就未去到博康咁远。 因为佢而家咧始终都仲系摆咗好多雪糕桶喺度。 系啊，同埋咧之前佢係要行車線啊，因為你始終都係你之前係去到收費站之後咧，會再分流啊嘛。咁、啊、但係而家全部都係去曬嗰度位，咁變咗可能都要慢慢等一等、啊、 一早都已經你係行呢條，係繼續行呢條算啦。 係啊，所以慢慢啦，咁始終都係好嘅方案嚟嘅。我相信。 等佢拆咗嗰啲收費亭啦，咁、嗯、啊條路真係又闊翻啊，雪糕桶都攞走埋啦，咁啊到時咪更加快咯。 香港人好彈性嘅，接受到嘅， 冇錯， 好快就 好彈性。 雖然管道都係得兩條行車線，最後都係要收翻。要逼翻入去 ，OK 嘅。 但你又多啲行车线入去两条线就好过得好少线入去两条线咯。 咁梗系啦，咁梗系啦。咁啊，睇下自己会唔会即系有啲扩阔工程又做下啦。管道入边嘅话，啊，唔知啊吓，呢个等我哋迟啲公布啦。 系啦，等翻迟啲公布，我就即刻话俾你哋。 梗系要啦，梗系要啦。 咁都话俾大家听啦，都有啲好嘅消息嘅，就系新界嘅专线小巴503号线就系由皇后山咧开去北区医院嘅。咁琴日开始就引入咗一部低地台小巴班次是提供呢个轮椅接载服务的、 哦、本身都已经有噶啦， 本身 系 有 嘅、嗯， 但系琴日开始 系六 van 定系咩嚟？本身 啊，小巴系六 van 嚟嘅， 六 van 嚟嘅， 系啦。咁但系咧引入咗一部，我同你哋讲过咧，之前咧其实一部轮椅接载小巴差唔多接近成100万，好贵嘅， 我记得 系啊。咁所以而家咧就开始有咧，咁呢只小巴就方便咗啲轮椅嘅朋友咯。咁琴日开始咧就接载呢啲轮椅嘅乘客啦。咁样咧就系星期一至五，但系佢得4个时间嘅啫，唔系成日都有噶吓。虽然呢一格 503号线的小巴是成日都有的、嗯、但是呢它得四个时间给大家呢就可以预约的，还有是得几个站的，虽然这个小巴线呢是会途经哪里，它这条小巴线就途经龙马路近着皇后山一号、嗯、新屋村就沙头角公路，马色路就近着日丰，天平路就近着天平村的天朗楼，龙、 嗯、 心路就近着龙峰花园对出，新运路就近着上水站那里，新丰路就近着石湖墟邮政局，跟住去到北区医院。刚才我讲这个呢是途经的路线、 嗯、 绝对不是停那个路，就是给你预约那个站。咁、嗯、预约个站呢就得四个站嘅啫，俾你指定嘅上落客点。呢四个呢就係喺山泥苑嘅迎山角啦，同埋山泥苑嘅杏山角，同埋皇后山村，同埋北区医院。即係只係指定呢四个站呢就可以预约上落客嘅啫。咁、 嗯、 好啦，头先我讲咗啦，咁呢一架小巴呢佢就一至日都有嘅。咁但係呢个轮椅服务嘅小巴呢就暂时呢係试验式，只係开星期一至星期五嘅啫。有四个班次嘅，朝头早8:40你可以约到啦，9:40下午2:00和下午3:00假日就停开的。 咁、嗯、 即是说如果你是想用这个轮椅接载服务这个小巴呢，就只是得这四个时间和得这四个站呢就可以用到的。 嗯，而且是1-5的啫。 没错啦。 嗯。 是。咁如果其他时间要用的话就用住其他方法先啦。 是的，其他其实呢我你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我之前呢香港都当然有好多的的士轮椅啦，但佢哋的收费真 系 一啲都唔平㗎。 係贵㗎。 佢另外又要有一笔费用啦。咁但你知道而家香港嘅长者越嚟越多，同埋咧，我试过上次，哇，原来咧就系将一个坐轮椅嘅长者咧，将佢直接抱佢入车厢，系非常之困难。 系啊， 哇！ 所以呢啲嘅装置咧，其实系好必须要啊。咁如果你话而家譬如得几个时间啦，譬如8:08、9:08啊，2:00、3:00咁样啦，咁其实如果要用嘅朋友咧，就继续用先，系啦，用到佢即系唔够用啦，你话喂，次次都用唔到啊。咁你咪打返电话去同佢讲囉，即係要求佢又做返多啲、嗯、又我哋成日都係用呢个方法㗎啦。其实佢哋营运嘅时候佢哋都係留意緊佢哋到底提供嘅服务呢多唔多人。 即係好似我头昨日讲啦，啲巴士话原来好多人需要，佢咪再加班囉。 係呀係呀係呀，咁佢即係有供有求呢个道理嚟嘅啫，咁呢个即係社会系咁样。咁你咪话返反映返俾佢听，我次次都达唔到啊，有冇办法解决啊。咁要求佢哋会唔会多返少少班次啊，咁样等大家即係去到讨论囉，呢啲就要。 係咁头先你讲到啦，要打电话去预约㗎嘛，个办公时间啊就可以打呢个电话 67695586 呢就可以去呢个营运商到呢就留呢个小巴轮椅位，因为佢每个小巴得一个位㗎咋。 嗯。 咁所以你问咗先囉，咁如果唔系你去到冇就唔好啦、 啊。 所以可以打电话预约㗎 ,67695586 嘅。咁、 嗯、 其实呢我真係想讲，希望真係多啲好似你咁讲多啲时间啦、 嗯、 多啲班次啦，就俾有需要嘅人咯，因为咧其实咧可以好舒缓到咧照顾者嘅压力嘅， 系 好似 我自己都将心比己，即系如果我打电话去约嘅话咧。可能又慣常係，如果一兩個人約嘅話咧，通常可能佢啲一兩個人會用得多啲啦。咁、 嗯、 但係其他人如果係即係我係嗰啲其他人嘅話咧，打嚟都係約唔到嘅話，其實有陣時都會覺得唉好好急啊、沮喪啊咁、嗯、樣。咁所以如果你話打嚟都係約唔到嘅，咁啊直接同翻佢哋講話。 係啊，點解電話成日打唔通啊？ 打唔通啊，約 唔 到嘅時間成日俾人 book 曬啊，會唔會有多啲嘅措施去到即係支援下咁樣啊？咁、嗯、樣咯。 係啦，因為始終佢都係暫時，琴日開始啦，有一步咯。但、嗯、係你知去醫院係來往地。方多数即系多数啊，多数都系啲长者啦，咁、嗯、所以好需要有呢啲嘅轮椅服务嘅公共交通工具。咁、 嗯、 你搭巴士，喂，有时巴士真系唔系会点到点噶嘛？ 系啊，再加上而家呢啲天气咁热咧，咁、 啊、 如果你一早预约定嘅，咁、嗯、又可以即系早啲去到，咁啊即刻就上车， 嗯、 又唔使喺度晒住，又唔使咁彷徨，到底有冇车啊，上唔上到车啊咁样。 系啊， 预约定系好嘅，咁而家你见到全世界大方向都系预约噶啦。 系、 嗯、 啊，唔会白等啊嘛，系咪 啊？唔会啊，剪头发都预约。 唔使浪費啲時間咁樣咯，係咪啊？可以規劃到好好咁樣嗰一日嘅行程咁樣。 係啦，不過預約咗之後咧，做人要有呢個良心同責任心。 哦，咁呢個一定要。 你就預約咗又唔要喎，哇！呢樣嘢我就真係好討厭。 係。 當然啦，人當然會有急事啦，但係有急事你之前知道嘅，有急事嘅你咪一早就打電話去話俾佢聽啊！我唔要啦，就算我訂位都係佢食飯，即係你三日前訂咗啊！我三日前就知道，突然之間嗰日係有事，三日前咪話俾人聽，放翻個位出嚟俾人咯，唔好 hold 住人哋咯。 好好喎，有翻個責任心。 啱啊！誒，呢啲要啊。 系啊， 去旅行又系咁样，喺香港自己生活都系要呢啲责任感好重要。 系、嗯、啊，总之人就一定要良心加责任心。 系、讲得好，好唔该晒 Didi， 唔该晒。 天气方面问阿欧啦，今日热啲定系寻日热啲啊？欧， 早晨啊，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啊， 早晨。 系你话今日热啲啊？ 定琴日熱啲啊？我覺得兩日都咁熱 啊，因為咧都依然係一滴風都冇啦，而且咧個煙霞咧好似大家玩 IG story 咁樣有個 filter。加咗落去白蒙蒙一片咁樣咧，咁啊好感受到嗰種熱力咧，係會罩住成個香港啊！咁樣，哇！琴日咧，其實去到三點零鐘咧，已經係到冇乜太陽噶啦。咁但係咧，冇乜太陽嘅情況底下咧，根本咧係好似入咗桑拿房咁啊，係咁蒸住，係咁蒸住，係咁蒸住咁樣，即係就成身都出曬汗啦，可能。行三四分鐘路已經咧啊大汗搭細汗咁樣，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真係要注意住啦。咁同埋咧，琴日都有個特別嘅嗰、那個咩極端酷熱啊，嗰、那個嘢出夾咗出嚟啊嘛。咁你就知道，喂唔係我講極端酷熱啊，或者唔係拍檔們講，係真係天文台都有相關嘅指引、 啊。新嘅仲係嗰個即係極端天氣嗰個嘅指示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戶外工作嘅朋友咧，注意補水啦。咁啊，亦都即係除此之外就查下防曬咯。咁啊，曬傷亦都唔好啦，唔好淨係話喂熱到中暑啊，曬到自己紅卜卜或者甩曬皮咧都唔健康嘅。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兩位拍檔講，唔該曬。 好啊，咁我同大家咧睇下今日嘅天氣預測先啦。今日咧部分時間有陽光，有幾陣嘅驟雨，初時局部地區咧能見度都係比較低，日間咧係酷熱，市區最高嘅氣温去到34度，新界會再高兩三度啊。而稍後局部地區會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嘅西至西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咧都係會持續酷熱，有幾陣嘅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週末期間都係會有幾陣驟雨噶。而家嘅氣温係30度，相對濕度85%，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噶。 晨光大學。 时间嚟到早上嘅7:19啦吓，咁啊喺我哋晨光大学入边咧，咁啊电话旁边亦都拨通咗咧，就系啊陈佩斯医师啊，早晨 Terry，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Terry， 想问下 Terry 有冇即系朝头早嘅时候都已经觉得好热嘅感觉咧？嗬， 辣辣啊！ 暫時送小朋友翻學就還好啦，不過咧一到11:00啊，就出去咧就覺得哇，一出即係行兩步都覺得濕曬啊，係咪個人？ 係啊，的而且確係啊，呢排咧啲天氣熱到咁啊，唔知道如果喺中醫嘅角度嚟講啦，呢啲暑熱天氣其實對身體嚟講係咪都有幾多負面嘅影響嘅咧？ 咁當然太熱一定唔好啦，所有嘢都要適中啦。因為如果太熱嘅話咧，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就會受一個暑氣啊。其實咧而家係啦，我哋而家你。理論上就係初夏咧就冇咁熱嘅，不過我哋琴日都覺得真係熱到不得了啊！我啲同事都話：哇，出面38度，我啲病人都話熱到死啊咁樣嘛。係啦，咁加上香港咧比較潮濕啲咧，我哋嘅體感就會覺得再熱啲、再濕啲啊嚇。係啦，咁其實咧中醫嘅道理嚟講咧，對於咧呢個受到呢個暑邪啦，即係我哋覺得好熱啦咁樣咧，咁我哋咧就會有一個叫做中暑嘅情況嘅。咁大家都會覺得。都聽過啊，中暑啊，要小心啲啊，會中暑啊，因為咧會太熱啦。咁而中暑主要有啲咩表現呢？咁其實咧就有嚴重嘅當然係暈倒啦、昏厥啊咁嘅情況啦。咁但係咧常見嘅咧，我哋就會覺得哇，個人好攰，有冇覺得好似咧即係曬完之後咧，覺得成個人好攰、好眼瞓、好想即刻瞓嘅感覺 啊？可能冇乜力啊，咁樣嗰啲係咪啊？ 係啦，呢一個咧其實咧就係一個受咗暑氣啊，即係個程度咧就輕啲，我哋受咗暑氣啦。 明白。咁其實喺呢啲咁熱嘅情況底下咧，即係我哋就會好想飲啲凍嘢啊咁樣噶嘛。咁其實我哋會出入冷氣地方啊，飲凍嘢啊，對於我哋身體其實有啲乜嘢唔好嘅影響噶？ 嗱，中醫角度嚟講咧，就分開一個叫陰暑同埋陽暑。嗱，陽暑咧就顧名思義咧，就係同陽氣有關啦。咁就係咧，我哋譬如出去，我哋好熱啦，出邊行完之後咧，我哋又飲唔夠水咯，出唔到，即係唔能夠咧通過呢個排汗咧去散熱啊。咁於是個人就會熱親啦。咁我哋就會可能真係頭暈啊，好攰啊，好口乾啊咁樣啦，好攰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叫陰暑啊。佢唔係通過曬親嘅，但係佢做乜嘢咧？我哋咧。都係食太多凍嘢，因為好多人都覺得喂好熱啊！我而家定開冷氣啦，食凍嘢啦，於是咧我哋個脾胃好寒，好寒嘅時間咧唔能夠咧透過咧出汗咧嚟散熱啊！咁於是咧我哋就會都係受到個暑氣嘅，咁呢個情況咧就會容易一係頭痛啦，但係我哋同嗰個陽暑最大嘅分別咧。就係咧會好似會肚痛啊、肚屙啊咁嘅情況，腸胃問題比較多啲啦。 哦， 咁會唔會其實就係陽暑咧？就係可能係因為曬到攰啊嘛，咁係正常嘅。如果可能間唔中有呢個情況，咁但係陰暑咧就係一樣唔好嘅嘢，係咪咁解啊？ 都唔可以咁讲，因为咧始终佢系佢受到暑气咧，我哋都叫病嘅，即系譬如我而家感冒咁系常见啫，但唔代系常见病咯，但唔代表正常咯。 嗯，明白。 哦，我纯粹好奇想问一问啫，咁以前啲人冇雪柜嘅，咁会唔会阴暑噶？ 其实 冇冷气添，系 咯。 所以咧呢啲咧任何咧由寒引起嘅病咧，我哋以前就叫做富贵病。譬如咧鼻敏感啊呢啲，因为有钱人咧先至可以食生果啦，因为生果好贵嘅，你 喺 树上面跌落嚟，系咪？你要运输系比较难嘅。以前咁，而另外有冰都系有钱人先有冰噶嘛，穷人系冇噶嘛， 系喺个地洞度噶嘛。 冇错啦，有地窖啊咁样。是有钱人才有的，这个叫富贵病。 哦，咁头先啊，听你都讲了很多有关中暑的问题啦。其实中医和西医对于中暑呢，那个界定是不是其实又不同的呢？ 其实都相近的，不过西医如果去到呢个中暑呢，它已经是去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即是真的已经去到生命危险啊那个情况啦，个人晕倒啊，出不到汗，那些皮肤咧红卜卜啊这样的情况的。咁而中医头先讲过啦，就会有些比较可能轻强一点的，我哋受到暑气，今日晒餐差一点的，又未算个人好有一个生命危险的这样咯。 嗯，明白。咁如果我哋真的在这个酷热天气之下呢，真的感到可能中暑啊，不舒服啊，其实我哋当下那一刻应该要怎样处理？是不是应该喝杯冰水呢？ 如果在户外一定要喝多些水，在户外一定要去阴暗的地方喝多些水，因为呢如果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其实虽然外面很热的，但是你一走到去一个树荫的底下是很凉的， 都很舒服的， 是的，没错。所以我们在户外呢，即是我们不都说话，喂，做多些户外活动啊，走多些，即是户外多些跟太阳亲近一点啦，但是呢我们当然就不用去正午十二点钟去晒亲的。如果我们真的出街的话，就留意回，即是我们户外活动就留意回去那树荫咯。是啦，非常舒服嘅。咁同埋咧，如果你真系觉得疑似自己，喂，好似仲奶啲嘢咯，喂，唔舒服咯，咁样就即刻饮啲，其实饮水。而另外咧，我哋最大嘅问题，点解你觉得好热咧？系因为我哋身体同出边嗰个温度咧，即系有一个差距啊。咁所以如果你去饮冻嘢嘅时间咧，你咪同出边嘅差距更大咯，你咪更加难受咯。所以你要饮咧，其实系要饮暖水或者咧饮室温水。咁你嗰个先至令到个人咧比较定啲，冇咁辛苦啊。其实大家可以试下嘅，行山嘅时候可以饮下啲室温水啦，或者暖水，唔一定饮冰水。你会发觉咧，个人会尽快好快咁样平静翻咧，冇咁辛苦噶。 咁但如果从中医嘅角度嚟讲啦，咁会唔会需要防晒方面又做一做下啲功夫？我断估即係以前啲人唔会有防晒膏㗎，係咪？ 哦，其实当然啦，最主要呢我哋防晒膏就梗係冇啦，咁我哋通常就通过呢个衣即係薄嘅长袖衫裤啦，即係古人你劳动嘅阶层都系呢一啲㗎啦。 我知啦，或者攞啲荷叶遮住当遮係 咪？哦，呢个都系有帮助嘅。咁呢个如果讲开荷叶呢，咁大家就会食荷叶饭啦，系咪？即系消暑啊，梗系有冬瓜盅啊，类似呢一啲㗎嘛。其实都系啱嘅，因为呢一个呢我哋都系传统嘅智慧啦。我哋而家夏天呢就最好食瓜类嘅，瓜类就有消暑嘅作用啦。 系咩西瓜啊、冬瓜啊嗰啲啊，系啊， 我中意食冬瓜。 系，我都好中意啊吓。 系啊系啊，咁其实咧中暑咧有冇啲特别嘅治疗方向噶？ 哦，如果中暑我哋睇翻啦，咁我哋反而咧系阳暑，即系话我哋真系会晒亲嘅话咧，觉得好攰，晒亲行完街或者真系户外活动之后觉得好攰咧，其实基本上咧翻去咧饮少少可能一啲冬瓜水啦、薏米水啊，呢一啲咧再做少少瞓咧，一般问题就唔好大嘅。不过记住咧，因为我哋咧要出汗啦，同埋令到我哋身体运作得好咧，就千祈唔好伤脾胃。所以生冷冻嘢就唔好饮啊吓，尽量都系唔好饮。 冻水凉都唔好冲啊，系咪啊？ 哇，冻水凉，因为你热啊嘛，突然间咧，因为你热嘅时候咧个毛孔比较张开啊，如果冲冻水凉嘅时间咧，其实真系容易冻亲嘅，尤其是你觉得灼灼地病嘅时间啦。咁如果你冇病嘅，当然你可以锻炼体身体咧系冇问题嘅。 明白明白。 咁另外我哋咧喺临床上反而阴暑比较多，即系到我哋喺就睇症嘅时候咧，系啲人好多时都系有肠胃嘅问题比较多，所以咧阳暑，但我反而觉得唔太担心，因为大家都一般嚟讲都食得肥啊，但系阴暑就是、开冷气啦，唔出汗啦，饮多啲冻嘢啦，咁于是咧出汗出得唔好咧，就造成一个阴暑啊，所以大家要小心留意啊。 咁其实我哋又可以点样去透过可能一啲药物啊，或者食疗啊，生活习惯嚟到去减低呢个咁炎热对于我哋身体造成嘅一啲唔好嘅影响咧？ 所以我哋咧就真系要多出汗，因为夏天咧系应该要出汗嘅时间嚟嘅。咁、所以我哋就要避一避啦，即系千祈唔好即系烈日当空或者去晒啦。咁、而咧我哋咧，譬如出惯汗喎，一热就识得出汗，真系识得咧去排，用通过呢个排汗咧嚟到咧调节我哋嘅体温嘅话咧，咁我哋就唔会咁咁容易病啦。咁同埋有一度咧，香港嚟講有個危險嘅地方就係咧，因為香港開冷氣好凍啊，即係出面又好熱咧，其實出入入咧你又好難受啦，因為嗰個温度相差太大啦，感覺好難受啦。另外就好容易病嘅， 所以其實都要帶件褸喎，夏天都要 帶件褸啊，帶件衫換啊。好似今朝我哋傾啦，我同阿 Vicky 傾嘅時候都喺度話，其實香港都好多家長，唔知 Terry 有冇經驗，好多家長就怕啲小朋友出汗。一出汗咧就即刻，哇！你好熱啦，即刻揾地方匿啊！即係完全覺得出汗咧就等於係有問題，我發覺係有咁嘅現象添啊！ 哦，系啊，我就主张系操身操养嘅，就系、是、天生天然系最稳阵嘅。 系啊，够天然啊，嗬。 系啦，喂，我想问一下咧 ，Terry， 其实即系头先都有提过啦，譬如冬瓜啊、西瓜呢啲咁瓜类，咁当然系好啦。咁但系如果除咗饮水之外，饮茶其实系咪对于散热有几好噶？ 系啊，咁当然就针对翻你个情况啦。譬如尤其是我哋讲阴暑比较多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会肚痛啊、肚屙啊咁样啦，可能食嘢唔系好想食啊。濕滯嘛，即係呢啲濕處嘅情況啦。冇錯。咁跟住咧，我哋其實咧，譬如保你茶都係好好嘅，因為佢有個 filter 嘅作用啦。 哦，我中意。咁如果要純粹講話散熱嘅，有冇話邊一隻茶咧係好啲啊？譬如鐵觀音啊、龍井啊，即係呢啲綠茶係定還是揾翻啲 飲翻啲涼啲嘅茶咁啊？ 係啊，定係要飲翻啲即係好似 Terry 所講嘅，又驚濕滯，咁飲翻啲普洱會好啲咧？ 其實理論上咧，我哋會跟翻咧嗰個即係其實綠茶而家都可以飲嘅，但因為太多人太寒啦，所以咧我又唔係咁夠膽咧鼓勵大家去飲太多呢啲綠茶嘅。咁、但係你話譬如瓜類咧，譬如咧節瓜啦，呢啲會比較中性少少嘅。如果你話同你講冬瓜係涼啲，咁有啲人話我又想消暑，但我又脾胃好弱喎。咁咪煲汤嘅时候加多啲片姜啦，加下啲陈皮啦，即系顶一顶住个令个脾胃比较强壮啲嘅时候，我哋再去食一啲消暑嘅嘢就会好啲咯。 系咁啊，所以咧煲汤又好啲，攞下啲瓜去到煲汤，咁啊惊太凉啊，学阿 Terry 话即系而家陈皮啊， 放啲姜、啊， 而家姜啊咁啊整整佢就冇问题啦吓。好，咁啊今日朝头早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广华医院新急症室今朝七点半起启用。医管局提醒，前往广华医院急症室嘅人士特别注意，新急症室嘅入口同埋车辆上落客点将会搬到壁街。搭港铁嘅市民可以用油麻地港铁站 A 二出口前往急症室。南韓聯合參謀本部說，北韓向南方發射聲稱是太空衛星的飛行物，軍方正是分析有關飛行器的型號、飛行距離等具體數據。日本當局相信北韓發射的可能是彈道導彈，表示導彈已經墜落海中，不會飛向日本領土，解除向沖繩縣發出的疏散警告。北韓日前通報會在今日至下個月11日發射軍事偵察衛星，日本、南韓和美國都密切關注北韓相關動向，並且加強戒備。美國白宮表示，美國仍然收集有關無人機襲擊莫斯科報導的訊息，重申華盛頓不支持在俄羅斯境內發動襲擊，並且致力協助烏克蘭重新奪回領土。發言人說，俄羅斯對基輔發動的無人機或者導彈襲擊今個月以來已經有17次，強調華府專注於為烏克蘭提供可重奪領土所需的設備和培訓。俄罗斯就说，乌克兰无人机星期二对莫斯科发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普京居住的地区。据莫斯科市长表示，事件中有两个人受伤。普京说，袭击是恐怖主义行为，为的是恐吓和挑衅俄罗斯，强调将会加强首都周边的防空力量。

选民提供的资料只是会用作选民登记和选举有关的用途。根据相关选举规例，选民登记册只供指明的人查阅，任何人将选民登记册的资料用作同选举无关的用途，即属违法的。 这样就好了。 不过妈妈，今年的选民新登记限期是6月2号，记得提埋你那些未登记的老友记去登记啦。 香港电台选举事务处联合制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最欣赏自己就是在每一个清晨都会以乐观积极的心态，在六点钟开始陪你刷牙、吃早餐、看报纸，陪埋你搭车，我哋一起享受朝早的晨光啦。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先。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有几阵嘅骤雨，初时局部地区能见度咧都系比较低。而日间朝头早嘅时间咧会比较酷热，市区啊最高气温去到34度，新界咧亦都系会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都会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都系酷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咧都会有雷暴添。而周末期间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嘅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骤雨好啦，礼拜六日我有啲户外活动玩，希望唔好窒碍到啦。 系 啊，都系望天打卦，发现呢一样嘢吓。好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就有 Vicky 啦、小白啦，同埋阿 O 喺度啦。咁讲到热咧，喂，睇翻琴日啲新闻都几夸张，上水石湖墟咧惊现40度添。嗱，报章系咁形容。多区嘅气温高达35度，好啦，琴日正午一两点嘅时候咧，应该系最热嘅时间啦。你哋做紧啲乜嘢咧？ 哇，嗰阵时咧又一嚟又冇乜风啦，我记得系冇乜风嘅，就算呢几日都系风唔算强嘅。咁香港最出名嘅就系咩效应咧？熱島效應，咁所以咧就會令到嗰個温度咧就更加熱啦，又多石屎。尋日嗰個時間咧，其實我都仲喺台。我都未收工， 台可能反而凉啲， 系啦， 我系好似1:30先走嘅，寻日系啦，咁啊整埋啲手尾1:30走，咁可能真系正系最热嘅时候，就系行落去停车场啊，我记得，跟住我就去买饭盒食咯，系啦，咁所以我就都系热噶啦，咁我即系譬如我自己驾驶嘅话咧，架车都晒到轻含含，哇，一坐落去嘅时候。我个 pat pat 都真系辣到即刻红咗。 呢个成日都有呢个迷思啦，驾驶者如果关于夏天天气热咧，咁究竟系用绒面凳好啊，定还是用传统啲被凳好 呢？這个时候啊，绒又舒服啲啊。 系啦， 哇，被咧 辣啊，系咪啊？ 被真系好辣。 系啊，同埋香港地咧，如果你架车长期摆喺户外咧，你啲被凳咧其实要保养得好快， 系啊， 会裂开咯， 裂开啦，爆开啦。但系绒咧，晒得多又会有粉啊。 系啊。 你明白嗰种粉啦、 啊，系啊， 即系摸一上嚟，有啲嘢好似有散嘅粉出嚟， 所以要清洁系咪啊？ 要用啲可能买啲特别嘅清洁剂去清洁，或者 要用钱去解决咯， 焗笼咯，即系最传统就系喺啲汽车美容店嗰度焗一蒸一蒸自己个车笼咯。不过咧，即系讲架车几热咧，题外话讲多一句啊，我记得咧嗰阵时有个朋友啱啱开啲汽车嘅 YouTube channel， 依家已经系话十几廿万人。follow 啊！佢試過咧，即係喺曬住架車啦，又係咁樣酷熱天氣警告咧，跟住喺個車頭冚嗰度啊，就咁打隻蛋落去咯， 真 係煎熟到啊！真係好誇張，車頭冚你真係唔好亂咁掂啊！ 係啊，係啊，所以咧呢啲天咧，如果大家泊車嘅話，泊喺街外邊咧，即係第一個擋風玻璃一定要放翻個 遮 係啦，遮擋啦咁樣。如果唔係咧，其實佢有機會曬到你面頭嗰，譬如胎盤前面嗰個位咧，個坐標位嗰啲位咧，其實係會有啲。 啲膠開始溶啊，黐粒粒嘅感覺，其實嗰個就絕對唔理想啦。 係啊， 咁同埋即係上車之前都有好多方法㗎啦，咩開一道門，另外一道門咧就喺度 吹下 佢，噴下啲噴下嘢，等佢散一散温咁樣。 嗱，我又講一句即係叫做叫講反話啦，或者講啲賭氣嘅説話啦。嗱，依家嗰啲電能車咧，個中控台咪一份咁樣嘅， 係啊， 你咁樣曬得多咧， 佢個平板啊， 係啊，你就諗下啦， 我都想 會曬爆摩，你自己諗一諗啦嚇。嗱、啊，我諗下啫，叫大家唔一定會發生嘅， 唔一定會發生。 如果你長期曬住，會唔會發生咧？亦都真係有機會。 係啦、啊，同電子嘢咧，通常去到一個温度就佢未必會壞嘅，但係有機會先失靈，後又會正常嘅喎。 係啊，你 因為太熱嘅温度， 你部手機都係咁啦，擺沙灘嗰度，佢第一時間出。个版面系咩？一个温度计咯， 系啊， 叫你去翻啲阴凉啲地方， 熄机啊， 熄机先可以降温咯。Vicky， 你琴日去咗边啊？咁样 系啊，琴日嗰个时间咧，我就去紧买我啲宠物用品啊，系啊，去买俾我即系啲虱啊，而家夏天多啊嘛，即系出入咧都会好多，因为喺佢哋身上发现咗，所以即刻再买翻要换啊咁样。咁跟住但系发现咗一个发现咗一个咧奇景。叫唔叫奇景呢？其實已經好多宣傳咧，就係叫喺呢啲咁熱嘅天氣之下咧，唔好帶啲寵物出街。但我琴日都見到有兩隻好細嘅狗係主人帶咗去出街，然之後咧特別係其實喺馬路嗰啲地啊，係最辣 嗰啲石屎地啊嘛， 石屎地係最辣嘅， 好興。 其實佢哋好容易係咧會辣傷佢哋個枕嘅，因為其實雖然佢哋話個枕好似對鞋咁樣咧著住咗，咁但係其實喺咁熱嘅地方咧，你叫佢哋去踩咧，其實佢哋都辛苦，因為佢哋有感受嘅。 可能。真係就算有枕都好，都要穿翻對鞋，即 係 佢哋狗仔嗰啲鞋啊。 其實咁熱天氣咧，唔好即 係 正出街街咯，即係可能夜晚比較好啲咯，或者朝頭早涼啲嘅時間。 係啊，咁可能熱到個主人都暈陀陀啊嚇，冇閉閉咁樣啊，咁樣唔緊要，要清醒翻啲啊。 佢只狗仔舐佢人中。 系 舐翻醒佢， 舐翻醒佢。喂，嗱，有阵时热咧，真系会令到大家咧，好似啊懵下懵下咁样咧，热到失晒魂啦吓。嗱，今日咧我就揾嚟咧呢个其中一个租车服务嘅公司啦。咁咧佢就话咧呢个2023年咧香港嘅失物认领指数嘅结果出炉啦。咁通常大家会漏咗啲乜嘢喺车咧？咁啊等两位拍档又估下先，有啲咩车有啲咩你成日会漏喺车噶，或者有机会漏过喺车嘅？一啲經驗啊！ 我爹哋成日漏電話， 漏電話， 漏電話， 係啊！ 公共汽車喎， 可能條褲啊，瀉咗出嚟啊！ 我以為係爹哋架車啊！ 唔係你失物認領啊嘛， 係啊，失物認領。 唔係喎，但係如果失物認領，我冇試過。 你未試過？譬如的士你都冇試過。 我唔係留喺公共交通工具咯。 係啊， 冇喎。 係咩？我完全冇啊！ 咁犀利嘅你。 咁好喎，我成日嗱小白就執整啲嘅個人。 落車之前你會望一望噶嘛？ 係唔係成日噶嘛？ 我真 係 次次 都話意外啫。 我最誇張嗰次咪就係去旅行啦，即係嗰陣時都仲未有疫情嘅時候去旅行啦，咁啊帶埋仔仔去，咪就係成個夾漏咗喺個巴士上面咯。 嗯， 係啊，嗰陣時一家三口去。你個夾係命脈嚟㗎嘛， 但係又要湊住細路仔，跟住可能太太又覺得你攞，你又覺得太太攞咁樣嘅情況吧。 因為見到個仔好得意掛住望住佢，跟住落車就唔記得咗。 跟住點解咁輕鬆嘅咧？哎呀，個夾啊走咗啦，咁 但係攞得翻啊？ 後屘好彩攞得翻， 因為你識日文啊， 係好彩，人生覺得最有用嘅一次 係啦。咁啊睇翻呢個叫做約車平台啦，咁啊年度嘅失物認領指数咧咁啊出炉啦吓，咁啊揭示咗咧过去啊啲用户咧叫做好古怪啊光怪陆离漏低嘅嘢，嗱第一位通常都系咧手机噶啦，好实实。第二位咧就是、 手机都会漏嘅咩？其实 即系 你用紧嘅，线咗出嚟哦，系啊，线咗出嚟， 同埋好多时候咧啲客人咧上咗车之后咧瞓觉啊。 嗯 咁你瞓覺咧，一醒嘅時候，醒咗醒，跟住就垂咗落嚟咯。 同埋即係你留低咗個手機咧，最麻煩嘅一樣嘢係咩咧？就係當你想揾翻嗰個車主嘅時候啦。你發覺你嘅冇電話打翻俾佢，係咪你嘅資料都喺個電話嗰度？如果 點 知又已經去咗嗰個人嗰度，而嗰個人開唔到鎖，揾唔到你， 係咪煩咧？嗱，你話漏咗荷包咁先算啦。咁你荷包可以打翻， 係可以打翻電話 啊，白先生係啊，喂，你個電話喺度，你個荷包喺度，你嚟攞翻啦，咁樣搏酬咁樣都 OK 啊，係咪先？ 啊，我試過有一次出門口嘅時候咧，咁啊手快就趕住出門口啦，真係漏低咗個電話喺屋企。我即刻第一時間，攞咗個電話添，即刻打電話叫屋企人幫我攞翻出嚟先。 就係冇做呢一個效應。 嗱，呢打唔到。嗱，跟住再講多少少咧，都係正常人會留低啦。譬如嗰啲筆記型電腦啦， 遮啦， 係啦，遮啦，遮係留得最多嘅。遮呢樣嘢咧係最被人唾棄嘅東西嚟嘅。但你需要佢嘅時候咧，就必須要佢啦。跟住一放低咧，你就覺得咧呢一樣嘢係唔屬於你㗎啦。係 啊，左手左腳。 我突然之間真係醒起，我試過漏嘅一次喺架的士度 遮啊， 係嘔嘅噗噗。 哦， 嗰次我咧去拍完一个关于环保嘅节目，咁、因为我天台有种一啲花花草草咁样啦，有种桔咁样啦，咁跟住之后佢话牛嘅噗噗咧，因为佢哋会收集嘅，牛嘅噗噗咧系 牛系嘛，哦 系 啊 系 啊 系啊系啊嗰啲嘅噗噗，咁咧就系、是、可以去滋养啲泥土，可以拥入去咁样嘅，咁我就买咗啦。 哦， 跟住咧我搭的士嘅时候，我唔好意思将嗰盒嘢摆喺个座位，咁我摆地下，跟住然之后我落车唔记得咗佢， 我以为保护色， 系唔系唔记得咗佢喺地下啊嘛。嗱嗰次咧，因為又係夜晚，咁我望咧佢閂緊門嘅時候，我就望咗座位 ，OK 冇嘢啦，就望唔到地下啦，咁、就真係留咗。但係咧，我又打翻去嗰個平台啦，但係佢唔復我咯。 我梗係唔復你啦，因為咧 佢秒你啦， 做咩留呢啲嘢俾我啊？ 喂，呢啲約車平台其實都話俾你聽咧，有十大咧最獨特嘅失物排行榜，幾驚啊！几惊就系你第一位就系牛粪便系第一位，真系好古怪、哦。但系咧，其实咧第三位咧都系古怪噶啦，漏咗一条咧金华火腿啊，系一整条嘅金华火腿。 要唔要好咧？真系如果 要嘅，其实要啊，应该要，因为金华火腿都几贵嘅。 系 啦，你当系西班牙嘅嗰啲 Parma ham 嗰啲，即系切出嚟嗰啲， 自己腌嘅都要心机啦。 系啦，咁样啦，跟住咧啊，再数落去啦吓。咁啊，连呼吸机都留低 哦， 呼吸机 我反而担心啲， 唔需要呼吸， 因为呼吸机即系佢买得嘅话咧，佢有机会系佢需要 用啊， 系啦，咁佢哇呢、這个要快啲攞翻， 系啊系啊，系啊，唔知系咪有需要定还冇需要，定还 漏啊，喂漏 或者帮屋企人买咁样， 衣服系有嘅， 都有 嘅，不过就唔系最独特咯。头先我讲嗰啲就比较骑呢啲嘅嘢咯，即系比较，譬如你头先话呼吸机，喂咁你需要用呼吸机你先用啫，你冇人漏低啦。好啦。最麻烦系咩呢？最惊系你将个呼吸机攞俾有需要嘅人，咁、你最后攞唔到俾有需要嘅人，亦都系好古怪啊！呢一件事， 唔好意思，我唔记得带。 系啦，咁咧仲有两三样都系古怪嘅嘢，咁啊讲埋，等大家轻松过个星期三啦。一个咧就系、是、电视嘅遥控器， 电视哦， 咁但系冇部电视喺度喎，咁点解你会随身携带一个电视嘅遥控器咧？ 电视遥控坏咗， 我又听下你点样 可以出去买个电视遥控，因为电视遥控平时又唔会更新嘅，咁啊谂唔起自己原来有个电视遥控，咁咪留低咗咯。 系啦， 因为我屋企试过电视嘅遥控坏咗，我真系要出去买个电视遥控。 咁但系你出去买啦，嗰样嘢系你出行嘅重中之重用嚟噶嘛，你唯一一个 mission 个任务就系买个遥控器，你就留低咗。 通常咧买遥控器系唔会系为咗买遥控器而出街，因为啲咁嘢你就觉得。我出开街先买啦， 经开嗰边啊，深水埗攞出去啦， 系啦，或者专门店，咁你好难咧，特登为咗个遥控器出街，我唔会啊， 可能真系咁啊吓，好啦，最后咧讲埋呢一个啦，就系用纸巾包住嘅牙套啦，依家咧好多朋友咧箍牙嗰啲朋友啊，嗰啲隐形牙套啊。 食嘢要除咯， 我都唔知啊。其实都头先你讲嗰几样嘢，都系好面， 我都解释到啊， 勉强啲咧，金华火腿，勉强啲咧， 牙套 可能食嘢咯， 喺架车度食紧嘢， 或者清洁牙，食完嘢清洁牙齿，佢需要除咗个牙套佢，系咯， 但系好彩系用纸巾包住啫， 都系好事。但系你用纸巾包住又系有个位嘅，咁我清洁嘅时候我就要打开张纸巾， 冇错啦， 咁咪有人见到咯。 嗱，总之今日咧早餐食乜都得，唔好食大头虾。 能怪他烦厌吗？恋爱也很可怕，相恋游戏不可任性吗？年岁他流转吗？若然流泪有他珍惜吗？担惊恋爱受怕， 有一些想我吗？躺床前欣赏的满月，泪水退一下，夜风吹熄晚霞，无言的心爱抱着我好吗？道理亦都下，只留情话。爱我可伸手拥抱，停留在我家，沉重家如太差，都怪我好吗？不好嫌弃，好好游戏吧，谁换话还是他？有无言大雨下，冲动心动会一样吗？ 次嘅廣東作品啊 ，Moon 聽嘅《戀人碎語》。 嗯，啱啱就同大家講就係話咧，啊，唔好留低啲嘢啦，唔好留低啲嘢咧都係啱嘅。如果唔係你攞唔翻咧，就嘥錢啦。咁，今日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就係、是、啊，點樣可以慳錢啲？係 咪啊？ 係喺阿 O 面前。讲呢啲钱嘅嘢， 唔会。 不过我上网睇，我又觉得嗯几得意，同埋 你有冇上网揾睇嘅时候都系睇翻我写嗰啲专栏？唔系讲笑啫，讲笑呢、這个。你继续讲啦，你继续 說。系啊，咁咧我就系见到，诶、因为有好多嘢其实我自己冇做嘅入边，咁、我就想分享出嚟睇下大家又有冇做啦。嗱，点样悭钱法咧？首先第一样咧就系佢有即系同大家讲就系话少啲饮咖啡，少啲饮出面嘅咖啡，因为都真系颇贵嘅。 系啊， 即系你每日咁样饮嘅时候系咪？咁、如果想飲嘅話咧，想提神嘅話咧，就買啲自己即沖屋企沖嘅。 係啊， 係啦， 或者飲同事啲咖啡。 係啦， 最平。 今日飲咗咩啊？今日飲咗咩？ 冇啊。 我今日問過去， 知道知道姐姐，知道 Vicky 姐，知道 Vicky 姐。 不過而家啲即係特別學生哥咧，都好有錢啊！即 係 除咗係咖啡之外咧，其實佢哋一罐罐啲一樽一樽樽嗰啲手搖飲品咧，其實有陣時你睇到都30-40元一杯，其實唔係平㗎。 你覺得你嘅公子長大咗係咪都係？ 佢 飲品愛好者咧， 佢都幾慳嘅，即係佢有陣時會覺得哇，原來呢個都幾十蚊㗎，爸爸咁我買翻另外嗰個啦，佢會咁講嘅，佢應該俾我分圖到，唔好使埋使無謂錢。 啱嘅，嗱， 同大家計條數啦，你出去飲杯 Americano 咁先算啦，42元啦，咁你工作天五天啦，咁樣如果你咧肯飲嗰啲即沖咖啡咧，其實每日咧大概5元雞到啦，咁你42元減5元咧就即係38元啦，38元乘5咧就係你一個月。一個禮拜慳到 四十二蚊減五蚊，37 係37元啦。咁37元咧， 我哋啲數學好快。 係啊，37元乘五咧就係你嗰個禮拜，即係五天工作天慳到嘅錢咯。咁你乘多，即係將個大數再乘翻四個禮拜，就係你嗰個月慳到嘅錢。OK 噶，其實 係啊係啊， 真係幫到手嘅。不過嗱，你呢個咖啡咧係。冇錯嘅，亦都好有道理。但係咧，你喺咖啡店飲咖啡咧，就係買緊個空間。嗰個空間咧係一個優皮嘅空間啦。 即係如果 有 WiFi 用嘅空間啦，有插電嘅空間啦， 咁樣咯。咁樣就唔同咯。除非你真係買完即刻走啦，係咪？如果你係用埋嗰個空間咧，就好似抵啲嘅。係。咁其實啱啱我覺得，啱啱。 即係小白講得啱，除咗咖啡，應該咧再要畫多一畫就係首要飲品，係 啊， 係咪啊？ 貴啊，茶飲都貴啊，茶飲都貴 啊，係啊。嗱，除咗呢樣之外咧，仲有嘅就係 又高卡路里， 係啊，肥哥， 跟住又要跑翻步。何必呢？ 依家跑步又有着数咧，你可以悭到宝贵噶嘛？ 哦、 即系关于生活理财呢一样嘢，系可以一个生态链嚟。 可以延续噶喎，呢一个 系呢 个 生态链嚟嘅。 系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仲有就系要爱上学习，要抹低啲嘢先好卖。 嗯， 点解咧？就系、是、因为 我会呢个会、 啊，你会噶？ 我会啊，写低晒喺入边，去街市之前就写低晒，屋企冇咩，你咪缺粮嘅，你咪行一转个雪柜，行一转个柜，咁样写晒入去，跟住先入街市。 会唔会俾嗰啲鱼档 sell？收到你咧，即系譬如话，喂，靓仔，系啦，靓仔，喂，啲你睇下呢啲花白啊、花甲啊嗰啲、嗯、啊，正喎，嗱，$20俾埋你喺林收档，你会唔会俾佢 sell 到嗰下咧？ 哦，睇喎，睇情况喎，即系嗱，我自己本身住嗰区个街市咧。都已經係平㗎啦，即本身我覺得係抵玩㗎啦。咁、嗯、如果你話佢臨收工之前呢，如果嗰個佢真係有原本賣$40，佢賣$20俾我嘅話呢、 嗯、 我會要買喎。 加多個送囉。係、 嗯、啊，加多個送囉。 因為有陣時候真係抵咗好多㗎嘛，臨收工。咁其實呢一樣。 咁都睇下新唔新鮮啊。 係啊，我會唔會啊？ 我會㗎。 你都會㗎？ 我會啊，因為我通常。 理財專家。 唔關事啊，我平嘢呢。就唔覺得嘅，但你買啲大樣嘢咧，你真係要儲錢買一樣嘢咧，你真係要有計劃噶、 嗯， 你唔能夠就咁冒冒然。你買$30嘢，梗係冇所謂啦。 係啊係啊， 你買$30,000嘢，咁你即係譬如你買一架新車，咁、嗯、你真係要 plan 噶，你唔能夠就咁就買噶。 唔係，咁呢啲唔可以就咁就買啦。即係如果係啲細埃嘢啊，濕濕碎碎啊，即係譬如行開百貨店，如果你真係冇乜冇呢個清單嘅話咧，好容易，呢、這個好似有幾需要啊、哦、買啊，呢、這個幾靚喎又買啊。 我就唔會啦。自從同咗阿 O 一齊之後咧，合作做節目啦， 叻咗啊！ 我諗到一樣嘢咧，就係成為咗我買嘢嘅一個最重要嘅考量，就係當呢一樣嘢擺喺屋企。佢佔用你嘅空間係幾多少、 嗯？ 你諗翻你嘅尺價，呢樣嘢值唔值得擺喺度擺一年？ 哎、小白，你已經你哋兩個咧住嗰啲屋已經大過我哋，我哋嗰啲屋好多啊！ 唔好聽佢講啊！ 唔係噶，一定唔係。 我哋真係好悲哀嘅，住嗰啲屋，開完洞門咧要轉身先可以入到屋噶。你哋嗰啲起碼開完 幾搭樓喎，但係 好事嚟噶，真係又係好事嚟噶，係啊！到最後一樣嘢想講埋嘅就係唔好咧，即係追求升級啊！即係啲電話係啦，就唔好覺得啊，好似出新機咯，就換新機咁樣都可以慳到唔少錢噶。 早晨，星期三的早上8:13啊，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咧83%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阿奥已经咧接通咗电话咧，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啊！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起跟进下啦。琴日期结日咧，咁啊，恒指咧最低见18,369噶，不过咧最后尾市有得升，咁啊，科技股带动翻啦，贡献翻恒指多啲嘅点数啦，咁啊，升44点。隔晚美股咧就升跌不一啊，特别系纳指咧就升得最多啦。意思系因为琴日记得同 Kenny 嘅节目都话，喂 ，Nvidia 真系做得好好、啊、喎。咁琴日又再大升好多，升成7-8% 啊，最高位去到400多蚊嗰个水平，都几夸张啊吓。咁啊呢个就系半导体板块刺激底下啦。但系咧睇翻 ADR 咧，港股依然都系差、啊。咁系咪5月31号应一应？ 胜过五穷月，真系再差少少先。因为睇翻其实琴日期结咧，已经有啲报章报道话港股咧已经跑输咗多个环球嘅股票市场噶啦。咁啊，周边地区譬如南韩啊、日经啊嗰啲都大幅跑赢港股。究竟发生啲乜嘢事？嗱，五月要做个股市嘅 wrap up， 要交俾 Kenny 啦。咁前瞻六月又有冇机会有啲曙光咧？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 嗱，咁啊五月啊真系应验咗咧，就即系五穷六绝啦。咁啊五啊真系都穷穷地啊，因为五月嘅开头嘅话咧，我哋都讲紧呢个系有两万点噶嘛。咁而家咧就去到呢个五月嘅尾声啦，就得翻呢个18,500+啦。咁啊跌都唔紧要，最紧要就个成交上边嘅话咧，其实都持续性咧都系比较即系疲弱啊，同埋一个缩减嘅情况喺度，所以就应验咗都几穷下咯。咁我谂呢个就系都其实我哋节目都讲咗好多次啦，其实都系反映咗个现象，就话始终嗰个系外资对于中国股市或者对于中概类股份啊港股方面咧，其实都系抱一个好审慎嘅态度咯。咁所以形成咗咧，就流入嚟嘅资金方面咧，相对嚟讲都系比较少，都系靠啲北水。但北水你见其实规模相对以前都系冇咁夸张啦，同埋亦都系咧，佢哋未必净系买入啦，甚至乎有时系会沽出啦。咁加埋就人民幣方面咧，其實持續今個月都係一個走低嘅情況喺度，都睇到咧就其實係嗰、那個外資流入嚟嘅情況方面咧，都係麻麻地嘅。咁亦都所以解釋咗港股方面咧就冇成交啦，冇成交之後我哋就都講啦，從投資者講啦，就話通常個成交一少嘅時間嘅話咧，十個牛皮九個淡之下嘅話咧，都係要試翻啲低位，所以你就應驗咗啦，就跌穿咗個 range 底啦。 咁睇到港股就係咁嘅情况啦。嗱，但係六月返嚟有冇机会有个好嘅兆头呢？意思係见到美国嗰边个债务违约都搞掂咗啦。咁观望緊就係有冇机会我哋睇返五月一啲中国嘅制造业数据，或者嚟緊有啲好啲嘅经济数据公布，带动返个六月唔好咁悲观呢。 嗱，我觉得债务上限嗰度呢倾妥咗，可能都係一个好嘅消息，或者係一個催化劑，令到可能佢有機會彈一彈嘅。不過彈完之後，究竟係咪真係可以跟隨翻美股嘅情況呢？我又覺得未必係，因為始終頭先我哋都講咗啦，香港方面咧其實都面對自己本身一紮嘅問題喺度嘛。咁同埋見到咧，如果技術上咧，佢之前好多平均線咧都攬埋咗住，咁呢一啲平均線嘅話咧，就會成為一個反彈嘅阻力。咁主要都係集中翻喺19,600、19,700嗰啲位啦。咁所以其實兩萬點都未必話咁輕易可以上翻去咯，所以我哋你話係咪真係可以六月份轉翻好咧？有冇一個係勢頭轉翻機出嚟咧？咁起碼你睇翻去上翻兩萬樓上先至 OK。 咁 同埋個成交啦，最緊要成交都係一定要增加翻先，可以有機會咧令到個市嘅動力係增加嘅。 係咁啊，睇睇領展即前可唔可以諗同埋部署下啦？意思係點樣睇咧？因為領展嘅M&A 之前 Kenny 都有節目啊，做得都唔差喎，同埋好明顯都有個改善啦。有冇機會值得期待下領展呢一份嘅業績咧 ？Kenny。 我覺得業績上面嘅話咧，都應該係比較係平穩啲，因為而家咧其實佢哋都係主力嘅即係收入都係嚟自一啲係同民生相關嘅一啲係物業有關啦。咁所以見到領展方面咧，其實佢哋不嬲都係比較平穩穩嘅。咁但係咧就個股價方面咧，其實近排都係有再沉個底嘅，亦都跌穿咗咧之前嗰個係47.2嗰啲低位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講嗰個技術走勢嚟計嘅話咧，咁其實就真係麻麻地嘅。咁我諗最主要原因就係因為第一就係話而家美國個息口本來咧，大家預計個加息周期方面咧就會完結噶嘛。咁所以變咗一啲係高息部分方面咧，就之前都有啲反彈嘅。咁但係而家通脹數字方面咧，就似乎睇翻美國都係嚴重。雖然我覺得佢都唔會話再好明顯係顯著加息嘅，但係始終你見到美匯指數轉翻強嘅情況之下嘅話咧，大家都會有個心理陰影喺度。所以啲高息類股份方面咧，又再沉個底咯。咁同埋我覺得就係睇翻就係佢之前咧供應股之後咧，市場都會擔心咧短期嗰個係貨源供應會多咗，咁同嗰隻123咧月售嘅情況都差唔多，都似嘅。近排啲股份方面咧，就宣布員工股同埋啲貨出嘅時間嘅話咧，似乎都係真係短期有啲壓力出現咗。 特別係有聚焦睇下啲內房股板塊咧，即係有啲係藍籌股咧，都跌到一撲一碌啊，真係麻煩少少啦。睇下有冇機會喺第三、第四季有回升嘅跡象啦。主要角度同 Kenny 輕鬆少少啦。既然咧十個牛皮九個淡，我哋不如聽下音樂啦。咁啊，周杰倫啊！ 嘅概念股咧上市咯。我唔知 Kenny 有冇入場睇傑倫啦，因為傑倫個演唱會好似褪咗幾年，跟住今次開，有啲朋友啊租架遊艇喺核心嘅外圍聽，都聽得到，可以飲住紅酒咁聽喎。咁啊，當然入場更加有我哋圈中啲朋友仔都有啦，係啊。咁有啲上市公司主席又會同阿傑倫合唱一隻歌咁樣啦，係咪先 ？OK， 咁啊 ，Kenny 嗱呢一隻股份咧就IPO 咁啊招股啦，咁啊睇法應該係點咧？有啲咩嘅資訊可以同我哋嘅聽眾朋友又分享翻咧？嗯。 嗱，呢個公司咧，我都見過佢哋嘅管理層嘅。咁其實大家就千祈唔好誤會咧，就唔係買周杰倫啦。其實咧就最少係IP 啦，即係周杰倫就授權咗呢間公司方面咧，就係做好多啲係唔同嘅營銷嘅活動啦。其實嚴格上你睇翻佢間公司就係一個類似直播嘅電商平台嘅公司嚟嘅。咁主要咧都係即係透過周杰倫嘅旗下一啲藝人啦，就係、是、去做一啲係直播嘅營銷。咁就產品方面咧，其實就好得意下一啲係減肥咖啡啦。咁而喺減肥咖啡喺嗰個係內地嘅 market share 咧，個市場佔有率咧就係最大嘅原來。咁同埋咧好得意，佢哋旗下啲藝人咧就有一個健身嘅健身嘅一個係男子啦，喺內地原來超級網紅嚟嘅喎， 即係有個大隻仔咁樣係嘛？ 係啦係啦係啦，亦都係一個係即係抖音裏面嘅 fans 係超過2億嘅。咁所以變咗咧係啊2億㗎，所以你睇到咧就係話佢哋喺教一個健身嘅時間嘅話咧，當中原來係賣緊自己產品嘅，即係話啊突然間即係健身到啊好攰啦，飲杯嘢先啦，原來嗰啲就係健康飲品咧，係佢哋嗰個平台銷售緊嘅。咁你知喺內地其實依樣係受嘅，即係香港就未必受啊。你知香港就對大貨上面嘅話咧都係比較抱觀望嘅，但喺內地方面咧即係啲KOL 啊、網紅啊、明星大貨嘅話咧係 OK 係受嘅。咁同埋佢哋嗰啲藝人方面咧都係比較年長啲嘅喎，即係包括有我哋香港嘅，即係之前都好出名嘅孫耀威啦，咁而家內地市場發展得好好啦，都係比較一啲即係資深啲嘅一啲係藝人咯。咁原來有原因嘅喎，即係咧我都問佢，點解唔係話即係你見出邊啲平台多數都係揾啲十零歲啊、廿歲到嘅一啲 KOL 噶嘛？咁佢哋都有講到就話咧，依個係嗰個品牌維護嗰樣嘢啦，因為咧如果佢捧紅咗一啲係網紅嘅。咁如果當中因為佢覺得比較年輕啲嘅話咧，個風險高啊，因為第一就可能會跳槽啦，第二咧可能突然間無啦啦殺咗啲負面新聞出嚟嘅話咧，就可能影響咗佢哋嘅價值。但係話啲資深嘅藝人咧，有咩負面新聞都出曬啦。 係啦，嗱，婚又結曬，仔都生埋啦，應該 OK 啩咁係咪？ 所以我覺得啊，原來佢哋呢個喺 IP 管理啊，或者喺啲藝人管理裏面咧，都要顾及一个风险控制咯，风险管理咯。 哦，呢个真系有趣喎。咁啊，投资者又可以多做功课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兄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啦。Kenny 头先有提及过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系都系冇嘅。 系主持人都冇嘅。咁啊，下个礼拜再同 Kenny 倾偈。多谢你，拜拜。 口很多，开口错，抵不过被折腾。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的人对着自己微笑，这一份平实和简单就已经是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的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阿欧怎么有什么优惠？ 继续讲啲生活理财嘅嘢啦，咁啊讲理财啊，先讲一样加价嘅提醒先啦。六月十八号啊，加价巴士。 哇，今日好多份报纸都见到，一睇到个价，寻日其实有 push 出嚟嘅时候咧，我第一件事做咩？皱眉头， 皱眉头系咪？ 系啊， 算啦，小白，我惊我听过你喺节目入边都成日赞啲巴士公司，即系 咁佢哋系 好，又得插电，又可以点对点。 咁你问我作为一个小市民，我嘅希望我攞晒最好嘅嘢啦，又要平，又想抵， 因为 又要服务好。 因为我听过你喺节目入边都啊，即系自己系巴士嘅乘客，你都有阵时讲巴士公司嘅一啲便利或者 我插电啦， 系啦，类似啦，又话点对点嗰啲定时。又冇五班啦，架车大概，譬如8:45嚟，佢真系8:45之， 系啊， 佢打 8:45，跟住我喺巴士站嗰个，佢就嚟啦， 系 啦， 一分钟咁样， 系啦，咁同埋有阵时如果我坐喺个巴士入边，我揿个掣，佢又会提我落车咁， 系， 即系啲 GPS 其实都做得好好噶啦， 有佢啦，咁总之， 而家佢个应用程式有得打机， 系是但啦，总之 俾人哋等车嘅时候可以打发时间 ，anyway 啦，总之加少少， 好要呢个我唔， 如果可以抵消到或者服务。有得upgrade 或者提升是好的， 系咯 系啦，咁又俾你打机啦，你咁中意打机，原来 我明估唔到， 明明部手机咁多 app 咁多游戏打，你都唔打，系要打巴士公司嘅， 咁几得意啊嘛， 咁系嘅，咁同埋调翻转头就系之前有一个热议就话喂2蚊长者嗰度，喂如果加咗可以补贴到，我唔知个机制系咪咁啦，咁如果我哋即系。叫做有手有腳愛嚟揾錢嘅，咁啲長者咪中意搭點咪搭點咯。 呢、這個其實我都好贊成，即係長者佢2蚊搭車，或者可能社會上面有啲空間就話可能係咪3蚊咁樣，我都見過呢啲報道。咁但係如果你問我嘅話咧，其實如果長者都服務咗香港咁多年啦，其實係真係要㗎， 有手有腳嘅整，即係加少少咁，即係正常個社會個經濟模式係。應該最壯年嗰啲人係支付個社會開支最多嘅。 其實係嘅，你睇內地其實佢都唔使錢添㗎。 係啦， 我哋都仲要2蚊。係 啊， 係啊，唔少都係會咁樣㗎。咁所以我識得有啲 uncle auntie 佢哋都話：，我上深圳行一圈，我都係幾蚊雞啊！嗰幾蚊雞都係俾香港嗰邊，我大陸都唔使俾。佢哋都係咁樣講。 犀利啊！入所有嘅博物館都唔使錢。 係 係啦。 係啊。咁税制唔同又唔同嘅，即係可能即係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方。嘅話，即係個税制又再福利主義啲咧，咁呢啲我唔逐一去討論啦。你得翻一分鐘時間， 我哋討論埋個巴士。 我話即係加價，咁但係你哋頭先都講咗好多唔同佢有提供一啲服務或者 service 啊，咁希望即係加價唔緊要，最緊要係惠及到市民，或者調翻轉頭就係個服務好啲，咁班次唔好甩咁樣。有陣時呢啲巴士公司都幾好噶，如果見你有啲擠塞嘅話，佢都會開一啲特別嘅班次， 係啊係啊， 去俾你去翻工翻學、放工放學咁樣咯。 呢個又係又要讚啦，咁呢個，因為喺一啲特別嘅時間咧，例如係特別忙嘅時候啦，喺一啲偏遠嘅地方，其實佢哋的而且確咧喺特定時間加開咗一啲嘅班次，特登就係車大家去到市區中心嘅，即係省卻咗就係大家仲要兜入市區再轉車。因为其实你兜入市区再转车，其实令到市区个交通负荷咧系更加大。佢呢个方法都好聪明，第一赚咗你钱，第二就系佢可以疏导埋市区嗰个人流啊。 系啊， 咁我觉得系呢啲就系要赚咯。 系咯，咁总之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6月18号，记得，咦？点解八达通扣多几蚊嘅？咁大家就知道究竟发生咩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北韩朝早怀疑发射军事侦察卫星，南韩同埋日本冲绳一度发出警报。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话，北韩喺朝早6:29喺东昌里向南面。

青山圣彼得堂，再重复多次，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龙尾排回去三圣村，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在龙富路近住龙日村，青云路去黄珠路都受影响，车龙排到去圣公会青山的圣彼得堂对出。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影响到这段路就挤塞，车龙排回去青衣西北交汇处，所以现在青马大桥下层就开放给车辆使用的。再重复多次，就是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桥面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回去青衣西北交汇处，所以下层就开放给车辆使用。另外前少少的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就有坏车在慢线的，经过小心，就是吸水门大桥去机场方向，近住马湾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对出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车龙排回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就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黄大仙中心对出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的，一路慢车排到去呈祥道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在荃湾的象鼻山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象山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象鼻山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象山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车龙就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慢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都是车多，现在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马场，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排到去科学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文教组节目《艺文谷》 全新节目时段， 内容更丰富。 每星期为你搜罗城中文艺活动、 全球艺术新闻、 推介艺术电影、纪录片、文艺书籍， 全方位照顾中意艺术文化的你。 逢星期六晚九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艺文谷》， 有我李秋婷带你游走艺术文化大世界。 耶、yeah!！ 从一种味道开始，记住一个城市，带你走遍中国各地，透过不同的特色美食，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味，味道背后唤起对家乡的思念，以及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传承。电视纪录片《千城百味》，逢星期四晚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哦，抬头仰望万里雾云嘅晴空，我啲脑袋却为何充满又远而近的乌云 ？Sarah 姐，我知点解，因为天文台将会发出恶劣天气警告，你担心响工地做紧嘢嘅工友安危，同埋户外棚架做足防风措施未？ 翻风落雨，无论室内定室外工作，真系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同埋做好防御措施。要知多啲，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士联络嘅《风骚正案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恶劣天气变幻莫测，尽早定好安全設備及規則，我是何潔瑩 Kara。 我是晨光第一線的阿歐，最欣賞自己當然是懂少少咁多理財啦。如果可以將一些生活理財的哲學和聽眾分享，應該是每朝早做節目一個很大的原動力來的。 晨光第一線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同大家跟进一下而家嘅天气先。今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有烟霞，天气咧系都系仍然酷热噶。市区咧最高嘅气温系34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而晏昼啊，同埋今晚都有机会咧系有骤雨噶，而局部地区都会有狂风嘅雷暴噶。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都系生效紧噶。 嗯，咁啊，到小白咧讲下呢一个科技该如何？ 咁啊，呢个咧就劳工处提提大家噶，呢一个劳工 系啦，头先讲嗰个嘛，我第一次喺神光第一线嘅节目时间入边睇到呢个咧黄色工作暑热， 其 实 咧都可以讲一讲嗱，呢、這个系啦，呢、這个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咁啊而家生效紧啦，咁、其实即、就、系、是。大家各位叫做老板吓，咁啊就住就住啦。咁但系咧我哋呢个咧就劳工处俾噶啦。咁呢个紫外线指数系同埋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环保处俾嘅。咁、天气方面咧就天文台提供嘅。所以其实我哋呢一块平板显示屏，哇， 系啊， 集多方面嘅力量， 系啊， 先至有得睇嘅。 我哋睇港股都系咁噶啦，又睇大陆股市，又睇日本股市， 睇美股， 又睇旧股，系咪先？咁啱嘅。咁啊，呢个资讯希望帮到啦，特别系户外工作嘅你啊，咁啊要留意呢一类嘅叫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啦，因为都有个指引嘅，我知道有工作指引嘅。咁详细就再上网同大家 update 翻。有阵时唔同嘅颜色嘅暑热警告就系代表可能你做两三个钟头就唞一唞，有阵时咧，哇，再严重啲，去到好热好热咯，咁可能做一个钟头就唞一唞咁样咯。 系啊， 呢啲指引咧就雇主同埋雇员咧好好去协调翻啦。 系啦，咁其实我哋都有嘅，例如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嘅时间咧，其实就表示部分工作环境底下啦，个热压力咧系颇高嘅，咁所以先至咧叫做系啦颇高嘅，咁所以先希望大家采取呢啲适当嘅防暑措施啊吓。咁今日咧又想同大家讲下咩咧，就系影相啊。咁啊影相咧。而家就有好多嘅 filter 啦，咁你阿 Vicky 你影相都会落 filter 啦，会唔会？ 一时时咯，睇下嗰日冇化妆咯，唔系一时时啦，因为我自己有阵时都唔太中意嗰啲 filter， 有啲好假， 好假， 佢会令到我块面突然之间白到咧，好似冇血色，好似僵尸。 有啲会唔会咧？就系、是原本你的身形是即系而家咁样正常身形啦，佢咩美图又搞到你好似嗰啲瘦得好犀利啊，啲手手脚脚成藤条咁样， 自己有少少接受唔到嘅，即系一睇落去就好假，条腿点解冇咁长？佢帮我整到劲长咁样， 逆天嘅长腿 系 嘛？ 系啊，咁你嗱通常人咧，譬如阿船仔都系啦，咁上次有一次同佢影咗合照嘅时候咧，佢都系坚持咧要落翻少少咩咧？佢就话因为佢面色太苍白，佢唔系要整靓自己嘅，佢净系谂住个要求就系我面起码有翻啲血色，系啦，因为佢翻太早啦，有翻啲血色好啲。如果唔系个嘴唇咧就太白啦，咁样 冇嘅。 系啊， 好多时 同我合作好危险噶， 女仔都系咁嘅。不过偶尔都会落下啲 filter， 就系咩落雪嗰个 filter 咪成日用咯。 哦，系， 即系你觉得好似会遮咗一啲嘢啊，或者有啲 movement。 系，我中意系啲。暗啲系啦，有啲蒙蒙地嗰啲我中意， 即系睇得唔好咁清楚嗰啲。 系啊，好似有啲菲林嘅效果嗰只。 我就中意用菲林效果 嘅。火粒嗰啲。 我就用好中意用菲林效果，即系后边好似晒出嚟写翻1998年、1999年嗰个咧，我好中意用嗰个 filter。 哦，其实以前咧我都会用菲林咧去真系攞住部相机去影相嘅。系。咁的而且确系靓，但系啲相咧有阵时日久失修咧，你发嗰啲褪色都个问题。都幾嚴重嗱，坊間咧其實有啲嘅朋友咧，佢專係會幫人哋攞啲菲林相，可能會重製嘅。咁、重製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哋用一啲嘅技術啦，咁佢哋而家真係用人手嘅嚇，撳翻嗰種嘅顏色出嚟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個係叫做色 tone 多過咧，係去將你張相去到修補嘅。 哦，即係其實一張黃咗嘅相，但係佢就俾翻啲顏色落去咁樣。 其實而家有啲 app 咧。 我唔知需唔需要收錢，佢一定有啲人唔使俾錢嘅。咁、但可能個功能就會少啲。咁但係呢一啲嘅 app 咧，其實佢都可以用你部相機，即係你個電話啦，影一張相，佢就將你呢一張相咧就變翻做一個你應該要睇到嘅解像度。例如，因為以前啲相咧，其實影落去之後其實係會蒙啲嘅。 係啊， 特別係可能即係七八十年代嗰啲相咧，譬如我阿媽嗰啲相，我就算攞翻佢張相出嚟，就算係彩色嘅都好啦，你發覺張相咧都係蒙蒙地嘅， 因為可能。是不是个对焦对得不稳定、 解像度低啊、因为以前就算晒出来的时候那个技术没有现在那么精准嘛。所以呢他变了他望出来的时候张相就好像有点蒙简单一样就蒙一点了。 蒙不是好吗靓啲嘛， 朦胧美， 朦胧美。 但系而家啲人咧，即系可能有好多人想睇翻更加清楚。 系 咁，你知啦，其实电影啊都好清楚。电影有啲譬如出翻 high def 或者 4K 嘅版本嘅， 系啊。 好啦，咁其实相咧，佢哋亦都有好多嘅方法去到做翻一个叫做 high def 修复啊，直情用呢个字眼 系啦。咁去做翻个 4K 版本嘅。咁而家啲相咧，原来亦都已经系运用咗一个 AI 嘅科技。 系 咁呢个 AI 科技，甚至乎咧就牵涉到一个叫做电脑视觉。嘅一種嘅theory 啦， 係係 呢種技術啦。咁呢一個電腦視覺佢做咩嘅呢？原來佢都係將啲相去到做修復嘅。不過兩個咧，同人本身而家做緊修復咧，極大嘅分別。 係 因為我哋人咧通常都係比較上 tune 式多啲啦。好啦，當佢電腦去到做修復嘅時候，佢大概會經過幾個步驟嘅。首先，佢就要喺呢個大量嘅，因為佢有好多自己嘅相片喺佢自己嘅電腦嘅 AI 入邊先 save 咗入去啦。即係佢對於呢個世界嘅認知。佢已經知道咗啊！呢、這個世界係咁嘅樣啦，呢個 圖書館入邊係點嘅？ 係睇一個圖像嘅資料庫，咁就知道咗呢個世界係點啦，同埋知道咗唔同年代嘅世界，佢大概個樣子係點樣嘅。好啦，咁就通過咧呢一個嘅修復之後咧，咁佢就會做一個對比啦。啊，知道你呢一個嘅譬如年份，可能你有機會輸入埋入去添。好啦，然之後咧，佢就會用翻佢自己。个 data 嘅 图片库， 同埋你自己嗰张嘅图片咧，佢哋做一个对比。咁佢就你知道咗年份咧，佢唔会将而家呢一个建筑物嗰种嘅感觉放入去嘅。点解要放入去呢？因为有啲相片咧，佢唔系净系个色甩咗，佢甚至乎个相片岩岩惨惨。例如一张相入边，佢可能好多位咧。甚至乎唔係彩色，可能係偏向啡同埋黑白嘅相片咧，好多位都已經化咗。譬如白色一笪笪好多個窿。 哎呀，其實你見過喎。 係啦，你睇唔到張相個背景係啲乜嘢嘅。咁、 嗯、 但係你話到俾個 AI 聽，你其實當其時個環境大概喺邊一度啦？呢、這個譬如係個 studio 或者係個碼頭，以前好中意碼頭影相啊嘛，係、個碼頭嚟嘅，大概喺邊一個位置嘅，佢就可以喺個資料庫嗰度揾翻嗰個嘅 data 相片嘅 data。然后佢可以帮你重制呢张相，重制意思就佢唔单止系可以帮你做翻，譬如我想要黑白嘅，佢整翻一张你原本黑白相，哇、哦、一样样嘅，同以前嗰张相，譬如可能阿爷爷公公睇，哇同我以前细个睇嗰阵时一样，而家就一个个窿啦，变翻一样，佢仲可以帮你执翻个颜色，例如将你变翻做彩色，跟住你就会即系可能即系爷爷都会觉得就系、是。系啊，我以前嗰个颜色就系咁样嘅样，咁所以而家啲 AI 嗱，呢个我觉得系 呢个好重要啊， 活用 AI 非常之好嘅一个方法啦。 因为当你阿爷阿嫲即系可能金婚银婚纪 念 嘅时候咧，你可以将一张原先好蒙或者你知旧时啲人啦，除咗将结婚相会晒到好大之外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入翻落去嗰本相簿嗰度啊嘛。咁如果你可以将相簿嗰一张相系好珍贵嘅，咁可以用翻小白头先讲嘅相片修复技术去帮忙，再拉翻大佢，跟住再喺可能嗰个金婚纪念日嗰度啊， 攞翻出嚟， 或者钻婚纪念日， 仲要俾个惊喜爷爷嫲嫲， 系直情系 display 出嚟个 LED wall 嗰度啊。 哦 4K 做翻俾佢，因為而家咧其實有好多人唔單止係個相片係舊咗封，我哋用風化咗啦。佢好多時咧，因為頭先阿歐都講得好啱，就係、有好多人將個相咧收埋咗一本相簿入邊。 嗯， 書蟲咧，即係嗰啲蟲啊，係一個好大嘅問題。我見過啲書咧係得翻。半本书嘅系半本书，就系你一打开嘅，哇！入边好多虫喺度啊，住咗啊， 佢冇虫咧，佢都会变黄啊。 嗯、 即系你歌仔都有唱啊，照片会变黄呢一句 直跟咗落我哋嘅脑入边噶啦。 咁所以呢啲即系如果活用 AI 咧，你就可以用呢啲 AI 嘅技术咧，就将啲相片咧去到修复翻 ，tune 即系简单啲 ，tune 式嘅又得。咁甚至乎咧重制一张咧，即系以前嘅相片，我觉得都系好事。咁当然如果而家有啲 app 咧都好好玩嘅，你直头可以攞住就咁攞住张相，跟住个 app 一 screen 咧，即系 cap 咗你个相之后咧，佢可以变成咧就好似。Harry Potter 咁樣啊，即係入嗰幅嗰個相片咧係會喐嘅， 係啦，或者後邊個 background 變咗霍格華茲， 係啦，會喐嘅，會好似講嘢整啲鬼念咁，其實都相當有趣。 香港有唔少嘅街道都係同外國嘅城市名稱係有關係，咁啊當中更加有部分係以英國嘅地名命名添。咁啊呢啲街名你熟悉幾多咧？想知嘅話，百元號轉頭話你知。街道都是以外国的城市去到命名的，其实都是因为和之前香港的历史息息相关，例如是位于九龙仔一带的街道，好像是希福道、兰开下道、剑桥道和牛津道等等都是有关系的。但是为什么这一带的街道都是以英国地名去到命名呢？原来在1920年代英国人打算开发花园城市，就决定以英国的地名命名区内的街道，所以剑桥道就是以英国的剑桥郡去到命名，甚至乎流传至今。另外一条街道都几值得讲嘅，就系奥比利街啦。奥比利街位于中区荷里活道嘅中区警署旁边，向南斜上至到坚道为止啦，系一条算得上咧宽阔嘅早期街道嚟嘅。佢嘅命名同伦敦有400年历史嘅监狱原来系有关嘅。伦敦老城区有一座著名嘅监狱，起于16世纪，就系叫做奥比利监狱。呢一座嘅监狱原来亦都系英国法治嘅象征，无论任何人一经法院判刑，即刻咧就会去到奥比利监狱服刑噶。而奥比利街就系用监狱嘅名称去到命名。啊，原来开埠初期维多利亚监狱啊，就系设于奥比利街上边噶。1857年建成嘅中央警署，又喺警署后面啊，将维多利亚监狱扩充。呢个咧就系香港最古老嘅监狱添。同伦敦奥比利监狱成为英国最古老法治监狱咧，系非常相似噶。因此后来将监狱旁边开辟嘅道路连接坚道同埋荷里活道，于是乎咧就将佢叫做奥比利街啦。

晨啊，星期三嘅早上九点十一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要跌啊，跌五十点，标指咧升不足一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四十一点啊吓。咁啊，见到咧有个别嘅光刻机啊，即系半导体板块咧都升得几亮丽吓。反观咧香港呢边嘅科技股咧，就带住个港股 ADR 跌落去，见到 ATM 咧全部都要跌嘅，即系喺隔晚美股时段啦，又喺美国预托上市嘅价位都系跌落去嘅，咁啊，呢个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亦都跌240点，低水开市啊吓。咁至于金价咧，就处于喺1959.07美元嗰个位置啦。咁啊，市况就系咁样啦。咁佢嚟到五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有冇机会咧轻松咁样度过埋咧？六月咧，迎向一个新天新地咧，转个头开市，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资讯啦噃。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暂时嚟讲最后一次邀请到 Clara 同我哋喺我哋直播室当中咧讲下呢一个唔同嘅支援啊！早晨啊， 早晨，嘉明， 抓住呢个最后机会咧，都系同各位嘅小朋友咧问一下先，因为咧我知道家长咧可能喺认知上面会知得多啲啦，吸收嘅资源啦、知识都比较多啲啦，反而对于小朋友咧，可能而家翻紧学嘅小朋友咧，都好想帮下同学仔噶噃。咁但其实小朋友有啲咩可以帮到其他有特殊学习需要嘅同学或者朋友咧？ 其实咧即系小朋友咧，佢哋互相帮助真系好重要噶，因为呢个贫会啊嘛，或天使啊嘛，咁有时咧嗱，每一间学校会唔同嘅，咁有啲学校咧就系、是、啊，直情系揾一个咧系长住帮住呢一个嘅 SEN 小朋友嘅，咁、有啲咧学校咧佢就会吓分担啲，因为其实喂嗰、那个 normal 嘅小朋友都好大压力噶嘛， 好大负担啊， 系啊，好大负担啊，佢有啲咩差错，系咪真系我错啊咁样？咁、有啲学校咧就可能系啊某啲嘅科咧，咁就可能系分开啦，咁可能系啊半日或者系星期一、星期二，即系总之佢会尽量分开多啲唔同嘅小朋友咁样。咁呢一个咧就对我哋嘅 SEN 小朋友咧有好有唔好嘅。咁而家好似自闭症小朋友咧，你成日系咁换人咧，咁啊好大件事。因为可能佢系习惯咗一个人咧，咁佢都一段时间先适应到嘅。咁但系可能对于一啲好似系听障嘅小朋友啊，或者系过度活跃症嗰小朋友咧，越多人越好添吓。咁佢哋可以同多啲人讲嘢啊嘛，系啦，咁啊互动会多啲。咁所以咧，其实咧喺一个 SEN 嘅小朋友咧，咁佢嗰个朋辈系点样去支援佢咧？咁呢个老师咧系真系要唔系单一个老师嘅，系一个团队啦。咁啊，知道呢个小朋友特性啦，亦都要知道另一位小朋友嗰个嘅特性啦。咁睇下佢哋系点样去帮佢啦。即系可能我哋咧都要关顾翻咧，我哋普通小朋友嗰个嘅需要噶。所以唔系一个施舍啊，即系我唔想做呢一样嘢。我会觉得咧，大家系同行啊，互相欣赏、互相学习。即系我哋一个嘅普通小朋友，佢系点样去学习呢一个自闭症啊，或者系过度活跃症啊、听障啊、视障嘅朋友仔。咁而佢哋咧，我哋 SEN 小朋友咧，亦都要喺一个嘅普通小朋友里边嘅身上，亦都要学到一啲嘅嘢，咁先至系互相互补不足咧。咁呢一个先系我哋最理想嘅融合教育啦。 我知道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乜嘢都系游戏系最开心嘅，游戏中学习系最入脑嘅。会唔会都有啲游戏系特别适合佢哋玩嘅咧？ 都系要个别噶，系、所以其实 SEN 嘅小朋友咧，真系唔可以系话啊一样。我当头先话啊，大家都系自闭症，摆埋一齐啦咁，你觉得得唔得？ 应该唔得啦啩， 绝对唔得啦，系啦，因为每一个嘅特色唔同啦。咁就算听障咁嗱，听障可能我当佢冇其他啦，即系我哋唔好讲 multi 嘅小朋友 ，multi 即系多样，因为有啲小朋友真系有ASD 啦，有呢个自闭症啦，有呢个过度活跃症啦，有可能有听障啦，有言语嘅迟缓啦，又有呢一个嘅肢体啊，咁好多嘢发生喺一个小朋友度都会有嘅。咁我哋简单啲咯，当佢单一先啦。咁好似就算听障咁，小朋友其实佢都系坐定定咯咁。咁但系原来你支援都唔一样嘅话，咁你摆埋一齐玩游戏都系难嘅，系啦，即系可能玩一啲有口难言嘅游戏咁样，即系嗰啲啦。我总之系我睇到个字之后，我就用好多身体语言，总之我嘴唔准讲，我净系做出嚟嘅咁。咁佢哋咧就真系又会困难咯。但系如果识手语嘅人咧， 即系我嗰阵时咧，我有一个嘅慈善机构啦，我系做支援啦。咁佢就系啦，咁佢哋就话做手语咧，对佢哋嚟讲系好容易，因为大家都识手语，基本上张卡一攞出嚟做个手语，即刻做到， 就等于已经讲一个字出嚟啦。 系啦，咁如果系对于听障嚟讲咧，咁佢又识手语嘅话咧，咁呢个有口难言呢个游戏咧，就对佢就唔好玩啦。又或者调翻转，其他小朋友系唔识手语嘅话。咁佢又唔理解唔到你嗰啲嘢嘅话咧，咁其实又系唔好玩嘅。 嗯， 系啊，咁所以其实个游戏咧，其实都最紧要系个老师啦，同埋个小朋友你观察啦，其实最紧要最好系观察啦。即系你问佢啊，你中意玩乜嘢啊？咁如果你觉得咁样问个小朋友，你会得到一啲咩咧？ 佢都唔同你熟，都唔会同你讲真话住啦。 系啊，又或者系佢都唔识得点答你咯，或者系保持微笑咁样，或者系当听唔到走咗去咁样。即系因为佢当听唔到走咗去，其实佢系逃避。因为我哋嘅 SEN 小朋友好多时就系唔明咧，佢哋就会系离开嗰个场景会多啲嘅。 嗯， 系啦。咁如果当你捉住佢咧，咁就可能触发到佢，因为触发到佢就话佢自己知道自己答你唔到嘅嘢，佢有压力。跟住你捉住佢，跟住再讲其他嘢咧，佢就会大叫大嗌。咁所以咧，有時啲細路仔點解大叫大嗌咧，就係、是、有呢啲位置我哋要注意啦。係係哦，咁所以咧，好似其實我哋都係咯，可能係體育堂咁，我哋都唔係全部體育堂嘅嘢，我哋都中意玩噶嘛。咁、我哋可能啊，特別中意玩跳彈床啊，或者係拋豆袋咁樣。咁我哋嘅 SEN 小朋友都係，咁佢有佢自己嘅特性，佢有自己嘅特質。咁所以咧，其實喺學校嘅支援組咧，就係、是。个角色就系要发掘佢哋啦，就系中意玩咩游戏，咁可能就同班主任啊，或者系嗰个科嘅老师咧，再讲翻啊，其实佢画画好中意噶咁，咁啊变咗咧喺个美术堂，咁可能老师咧就会特别同呢一个同学仔系做多啲呢一种嘅游戏或者系训练，咁其他同学咧，呢个 A 同学呢、這个 B 同学都中意画画，咁咪铺埋佢哋一齐，咁佢哋咪可以有一啲嘅交往咯，咁啊一齐系一个同声同气去倾，咁啊一齐玩游戏，咁而建立到一个朋辈。嘅关系啦， 同埋我发觉咧，对于小朋友嚟讲咧，市场嘅规划上面嗰啲术语就 branding 啦，点样去标签呢一件事咧，系好影响到佢嘅参与度嘅。譬如话咧，我哋嘅小朋友啦，佢哋去幼稚园嘅时候啊，原来咧今个礼拜咧到你喺门口嗰度同人打招呼，咁就唔系净系叫你做呢个 greeter， 唔系净系话你打招呼嗰个人，你系礼貌小精灵咁，总之个名改得好啲咧，佢就好愿意去参与嘅。会唔会都有啲咁样类似嘅一啲小嘅名称啊，或者小嘅代号，可以俾啲一般嘅小朋友都可以融入得到参与多啲咧？ 会噶，因为其实我哋嘅 SEN 小朋友嗱，如果佢嗰个语言嘅迟缓啦，咁可能佢未必系啊掌握得到你呢啲咁样嘅情况。但系咧，当佢原来啊，头先好似俾一个好特别嘅名，而嗰样嘢系佢中意嘅，即系例如可能一啲嘅主题嘅卡通人物咁样先算啦吓、英雄人物咁样，或者你系蜘蛛侠咁样先算啦。咁可能佢觉得啊，我好中意蜘蛛侠。咦，而家老师叫我做一个蜘蛛侠咁，你可能话啊，蜘蛛侠，你今日咧就企喺门口度，你见到人咧，你就要射个蜘蛛网出嚟同你讲 hi 咁吓，咁佢咧就好愿意去做呢样嘢，咁系可以做到啦，系啦。咁所以真係要好符合返我哋嗰个小朋友佢需要啲乜嘢，因为我哋始终我哋 SEN 小朋友呢，佢会係比较被动少少嘅，係啦，咁当係被动少少，佢未必係可以好主动同你讲，咁我哋有时真係要真係靠好多嘅观察囉。 係啦，始终都係暂时嚟讲呢，最后一次邀请到 Clara 你分享你嘅专业知识俾我哋所有嘅听众啦，咁都想係找住呢个最后机会呢，有啲咩叮嘱俾我哋咁多位嘅准备考牌嘅家长呢？ 就係呢，要对自己有信心啦，同埋即係观察多少少嘅小朋友，咁同埋呢，当你观察完之后就记得同小朋友係要傾啦，咁我哋成日都讲话可能透过经验小书，咁大家可能画下傾下，咁就会好啦，对于 SEN 小朋友咧，就呢个预教， 系 预教乜嘢都预教，包括咧你同佢落去楼下饮茶都好，你都预教多少少嘅话咧，其实咧成件事咧佢个沟通能力啦，佢个自信心咧就会大好多噶啦。 多谢呢两个咁嘴嘅锦囊啊，多谢你 Clara， 唔好客气，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嘉明。我最欣赏自己就是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角色扮演，好像超级英雄那样，平时是电台节目主持，又或者是大型活动的司仪，离开了舞台回到家，变回三个宝贝女的爱心妈咪，嚟紧在朝头早再次开咪重返岗位，希望都有你的支持啊。 要耍出真功夫，其中一个项目好多人喜欢的就是太极了。太极这一项的武术原来都有不同的比赛，我们讲一下它的比赛场地。地上面铺有就是软胶软毡，初级组的比赛大概有一米乘两米的长方形，中级组就开始大一点了，两米乘三米的长方形，去到高级组的比赛更加有四米直径的图形范围之内被双方对垒的。记住不可以起脚数勾、踢、绊同埋挂脚噶。比赛嘅时间咧，通常都系每次就以两局为限，每一局咧净比赛时间就系一分钟。裁判咧叫停，唔计时噶，两局休息时间就系一分钟。佢哋几局嘅比赛咧都会互相交换去到进攻同埋防守噶。至于得分方面，以明显嘅技术动作令到对方附加嘅支撑手、膝或者身体其他部分着地咧倒地，咁就可以得到三分噶啦。嗱，如果令到对方单脚离开擂台界线咧，就有一分；而令到对方双脚离开台嘅界线就有两分。啊，双方离开咗擂台界线互不得分，双方同时倒地咧，又系大家都得唔到分嘅。除了有部分的罚则之外，亦都有部分的动作是会有警告的，例如用拳打、头撞、批争、擒拿、搲头发、点穴、箍颈等等的动作都会被警告一次的，被警告三次的话，另外一边就判获胜的了，而任何一方先取得15分的就为之胜出了。太极也是国粹的运动之一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这一项这么有礼貌的运动呢？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即使你降生的时势没选择，人间再闯吧，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梦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轻得见过山车，由远渐驶近。 晨光追踪三十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啊，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已经啊揾咗阿畅喺度啦。早晨，阿畅。 早晨。 早晨，早晨，小白，早晨，团仔，早晨，各位。 系啦，咁啊追踪三十一啊，不如先同我哋睇睇咧，就系七点半钟嘅盘点政策啊。唔知系咪又有局长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啲政治方面嘅方针咧？ 冇错啊，今晚七点半啊，盘点政策。咁我哋咧今晚嘅主角咧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啊。咁啊话说咧。许局长咧，佢刚刚啊有好多嘅外访啊，咁啊佢考察里边咧有冇一啲咩得着咧？咁啊另外啦，即系面对现今创新科技同埋金融市场嘅发展啊，即系政府有啲乜嘢政策可以咧有效咁样推进嘅咧？咁啊，许局长会同大家一一探讨啦。另外即系就近年咧积极推动嘅数码金融基建。吸引家族办公室来港等等啊，咁啊亦都会探讨下咧未来金融领域嘅发展同展望嘅，咁啊想认识多啲嘅朋友，今晚七点半要留意盘点政策噶。 哎呀，呢个咧盘点政策要叫埋阿 O 一齐睇先得噶，一路睇一路等佢解说俾我听。我惊局长讲嗰啲字太深，我惊我唔明啊，系要掹埋阿财智落嚟一齐睇啊吓。 系，咁去到八点系咪有医生与你啊？ 冇错啊，今晚嘅医生与你咧，同大家探讨一下咧，近期城中嘅热话就系呢个器官捐赠啊。今集咧就会从呢个医学方面咧，让大家认识更多呢个器官捐赠嘅方面嘅事情啦，拆解当中嘅迷思。咁啊，有啲乜嘢咧？即系譬如，有啲人就以为咧，净系健康嘅身体先至可以捐赠器官啦，究竟系唔系嘅咧？咁另外有啲人咧会担心咧，移除咗器官之后咧，个仪容咧会受到损害啊。咁又系咪真嘅咧？咁另外又有啲人啊，就觉得自己仲系好后生、好年轻嘅，即系唔使咁早决定系咪要捐出呢个器官嘅。咁啊，等等等等咧，咁啊，究竟系当中系孰是孰非咧？咁啊，今晚会同大家一一探讨。咁我节目咧，请嚟呢个香港器官捐赠行动组召集人周家欢医生，佢另外亦都带咗一位咧受赠者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都系受到呢一个器官捐赠呢个恩赐啊， 系 咁啊，佢回复翻呢个正常生活当中有啲乜嘢感受等等嘅、 非常好啊！咁啊，周家欢医生其实我都识咗佢好多年啦，咁佢一直以嚟都喺呢个器官捐赠上边咧，真系系好用心用力噶，所以我觉得如果今日夜晚医生与你咧就邀请阿周医生上嚟咧，咁大家就真系可以好到位咁样知道咧而家个实际嘅情况系点样啦吓。好，十点半钟嘅时间咧，我呢个就想揾埋阿船仔一齐睇， 系啊， 仿生学啊， 好得意，系咩嚟噶？ 嗱，呢個好有趣嘅節目，即係之前我哋同大家睇過幾集啦，即係譬如嗰啲喺個鹽舍裏面咧，啲 吸盤啊咁樣， 研究係啦，研究嗰啲超級膠水啊咁啊，用啲細菌做磚起樓啊咁啊，咁啊今集呢個仿生學咧個題目叫超感官，咁啊話説咧即係人類靠嗰五官啦，視覺、嗅覺、聽覺、味覺、觸覺去探索世界噶嘛，咁啊當中咧去到得到一啲有用嘅資訊提醒我哋避過一啲危險咁話。咁但係其實我哋好多人都知㗎啦，有好多嘅大自然嘅信號咧，係我哋人類冇辦法感知嘅，因為我哋感官有限㗎嘛。咁啊，今集咧同大家探討下咧，嗰啲科學家有冇辦法喺嗰啲大自然嘅感官一啲特質裏面咧，去吸收到一啲知識或者得到啲靈感啟發。 哎呀，喂， 增強我哋 要啦，呢、這個要啦，即係例如。有架车冲紧过嚟，原来我有蜘蛛侠嗰个咩 spider sense 嘅， 走得快， 跟住又或者系当我遇到啲危机嘅时候，我又有嗰啲咩星矢嗰啲第七感嘅，又可以帮到手。喂，有多啲呢啲感觉好啊，唱 系啊，嗱，即系你听落好似好卡通片， 系啊系啊系， 好科幻咁，但系原来讲少少真嘢俾大家听。 好啊， 即系譬如大家知道咧，狗嘅鼻哥好灵敏嘅， 系 啊，咁但系原来咧，自然界有嘢比狗嘅鼻更灵敏嘅，对于嗅觉啊，就系飞蛾啊，原来飞蛾嘅嗅觉。是啊，飛蛾的嗅覺咧勁到咧幾公里以外的氣味佢都察覺得。 哦，飛蛾個鼻喺邊啊？ 飛蛾個鼻應該 喺佢個鼻度， 應該嚇，我唔敢講話一定喺個頭嗰度。 我都唔敢講，究竟係咪喺對眼對落咧？我都唔敢講，大家今晚睇下。咁另外啦，原來瀨尿蝦食嗰啲瀨尿蝦，佢對眼咧可以喺水底裏邊咧。睇到好遠嘅嘢，咁啊，即係勁過咧嗰啲水底，我哋人類發明嗰啲水底導航啊。咁啊，究竟科學家有冇辦法喺呢啲瀨尿蝦同埋飛蛾身上咧，得到一啲有用嘅資訊，吸收到一啲靈感，去到幫助我哋人類提高我哋嘅感官咧、 哎？ 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 要睇啊，仿生學 係啊，呢個真係好有興趣喎、啊。 瀨尿蝦啊蠢啦，佢咁好嘅視力又俾人捉。咁鬼蠢！ 人類實在太聰明啦，有冇？ 我哋嘅聰明叻過佢隻眼，就係咁樣啦。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十點半鐘嘅仿生學，唔該曬阿祥，拜拜， 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朝早8:40生效。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之下或者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在户外或者没有冷气的室内环境工作的雇员会面对高水平的热压力，中暑的风险亦都相对较高，雇主应该评估雇员工作时候的热压力风险因素，并且因应所识别的风险因素采取所需的预防和控制措施。

嘅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Noah Bur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健威啊，呢沓纸咧你唔要噶啦嗬？ 咩嚟噶？睇下，咦？呢啲点心纸嚟噶？ 点心纸啫，嗱，仲有呢啲酒楼又执咗粒，嗱呢间咧就可以再拎过，都冇用噶啦。 诶，唔系噶，呢啲啊掉咗搵唔翻噶啦。仲有啊，旧点心纸仲有好多嘢睇噶。听实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你就知噶啦。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 沈瑞星觉得社会对好妈妈的定义， 现在好多人呢都是由自我牺牲的角度去解释母性母爱，当你有细路就要为他的利益去牺牲你自己的全部，牺牲得越多你就越伟大。 国剧八三零，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对不少轮椅使用者来讲，要顺利出行未必是易事。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陆续增加无障碍配套，是不是真的做到路路通行？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相见路路通，星期四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已经接通了听众朋友了。 早晨， 早晨， 早晨， 早晨，打通了，你好啊。 早晨 Sandy， 你是今天想点唱什么啊？ 我点唱首歌给我孙听，代他爸爸。 为什么 啊？在爸爸的角度呢，就是他想去即系感受一下歌词啦， 哦是啊， 爸爸永远出去做嘢， 系啊，爸爸做嘢又辛苦啦， 系咯， 有阵时即系好天晒咁啊，落雨又要淋，但系出到去咧又要强装强壮啊，为嘅都系为咗头家。明晒呢啲明晒， 系啊嗱，呢啲就妈妈，其实妈妈嗰个伟大最大嘅所照顾佢嘅起居， 系啊系，十月怀胎咧，系咯嗱，五月就属于妈咪嘅，六月就属于父亲嘅，咁啊今日咧咸淡水交界，五月三十一号，所以仲系妈咪多啲先嘅，系啦。不过 Sandy 今日打电话嚟，除咗点呢个唱，仲有啲咩祝福打气点唱同我哋分享翻啊吓？ 祝福嗱，你哋成功第一次。永远都做得咁好啦！ 多谢， 听住你哋三位噶， 多谢， 三位做得好好啊，越嚟越做得够， 多谢你啊， 多谢， 系啊，我放假都特登开嚟听， 梗系要啦， 系啊， 多谢，多谢 Sandy 姐，多谢 Sandy 姐， 系啊， 要姐啦，系咪啊？ 系啦， 仲有咧吓， 仲有就祝福我孙啦 ，Jaden 啦，其实我有个同事嘅小朋友，亦都系叫思思啦，其实佢哋同日生日噶，即系佢哋相差系两个钟头嘅啫，头先我就唔记得我睇样嘢啦，我都祝福佢哋两个小朋友嘅成长开心心快乐啦，每一个成长都系艰苦嘅，大家努力去成长啦，只有咁讲。 系啊， 咁你孙几多岁啊？ 大家都系七岁啦。 哦，七岁，咦，同我仔仔一样、啊。我仔仔都七岁， 我留意你噶，八元号。 哦，系咩？ 讲你两个小朋友。 哎呀， 要讲全你喺个八元号， 操到你个大仔咧，中意行山。 哦，系啊，系啊，系啊， 好叻啊！ 系通常啲爸爸都有自己啲兴趣投放嘅， 梗系要啦。 中意踢波嗰啲咧，又搵个仔爱嚟做足球员。 中意砌模型嗰啲，你发觉个仔又话夹硬话佢个砌模型好有天分噶。 中意玩车嗰啲咧，就晒钱。 系咯，我觉得你 你太太应该都做到好多好嘢咯，不过佢好少提你太太啲嘢啦。 哦，系唔好意思提啊嘛，咁佢又怕丑， 同埋我哋个节目时间咧已经好多资讯要讲啦， 一阵影响佢份工就唔好啦。 系啊，同埋好多资讯要讲咧， 唔系咁讲嘅，一个家庭系好多方面噶嘛。 系嘅，系嘅，系嘅。 咁你得闲讲多啲啦， 多啲提佢啦， 讲多啲啦，好啦好啦，咁啊 赞下佢啦。 除咗讲我哋嘅私人生活，我估即系收音机嘅听众点解咁想知道？因为我哋都好似朋友咁啦，即系你日日听收音机，我哋又日日讲嘢，同大家去互动咁样，慢慢咧无形中咧就建立咗一种咧好奇妙嘅关 系。系啊系啊 ，Sandy 你觉唔觉 系 咁啊？ 系啊系啊系啊，喺你哋个节目都听到好多道理嘅嘢。 有啲咁嘅事？ 千祈唔好啊！ 有啊， 千祈唔好啊！ 我。肤浅嘅啫， 死啦！即系你好多访问嘅嘉宾里面有好多学术性嘅嘢啦，人生经验啦，心理上啦，好似话斋嗰位咩博士啊，嗰啲 周 华山 系啦，其实我好中意听佢嘅， 系啊，我都好中意听佢。 佢个至理名言好好， 嗯， 系啊，我好中意听阿华山博士演绎嘅时候嗰啲 acting 啊， 系系， 好有趣。 有啲人要去领悟咯，唔系净系得个听咯， 系啊系啊， 即系呢个系一个人生嘅过滤点啊， 嗯，讲得 冇错，大家会有呢个经历，自己去。用少思维去感受一下身边嘅嘢。 系啊，所以即系 Sandy 姐好嘢，即系佢听节目嘅时候，除咗就用耳仔听咧，佢仲会 撩大噶啦， 我哋嘅内容， 系啊， 系会思考，好好啊，呢个好 同埋，所以我哋依家疫情过后咧，通常都祝福人哋咧，唔只系身体健康嘅，系身心灵都 系啊，系啊。 咁啊，我都祝你哋 保佑佢哋啦， 啱啊， 话斋系啦，今个月系圣母月啊嘛， 系啊， 即系我亦都用一个天主教嘅信仰去主怀。佢哋啦，亦都等佢哋平安啦，咁样咯。 好，大家咁话，咁希望大家就开开心心，身体健康，身心灵健康啊，咁祝福你一家人啦，亦都祝福咧收音机旁边听紧嘅听众朋友。带嚟呢一首作品就系陈奕迅嘅《单车》，多谢你， 多谢你哋， 拜拜， 祝福你哋，好，拜拜。 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竟已给我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车。爱我爱多些，让我他朝走得坚壮些。你介意行干路，有靠谁施舍？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如孩儿能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咁热食咩好咧？小白，其实都冇乜胃口。你有冇觉得即系夏天点解？你会见到咧，你旁边两位男主持咧、自然会瘦嘅，系真事嚟嘅。 可能我都会咧。 你都会，你本身都瘦啊嘛。因为你、okay. 你同埋船仔不在话下啦，好似 船仔系撩添啦， 佢唔长肉咁 样，长肉就养佢，真系嘥米饭。 咁我唔敢讲，不过佢会俾风吹走咯， 系啦， 俾风吹走。系啦，但系咧，冬天嘅时候咧、你慢慢同我哋做节目做得耐咧，我哋冬天系会涨啲嘅，好老实讲。咁但夏天咧就会自然有一个启动一个机制，个机制咧就系脂肪熔断机制。 我哋就系呢个大自然嘅猛兽，喺冬天嘅时候会自己储粮， 系啊， 好过冬。 即系夏天， 即系有夏天咧，你一路咁样，即系朝头早饮水饮咖啡啦，饮水饮咖啡啦。我即系可能第一餐咧一点两点先食嘅，好似唔系好肚饿咧，同埋冇乜胃口咁样。小白有冇啲开胃菜啊？ 其实如果夏天咧，我自己做运动嘅时候咧，即系嗱，自己个人啊，个人感觉吓呢、這个。我夏天做运动嘅时候咧，我食得更加少。即系有啲人咧会觉得喂，我练咗一段路，咁你应该要补充翻。其实你个身体嘅状态咧，你根本系冇乜特别胃口去食。 多数做完运动系的而且确唔会饿嘅，唔知点解？ 唔系青春期嘅时候咧，我真系好肚饿嘅。即系譬如你话打完篮球啊，跑完步啊， 好彩你收得快啫 ，Vicky。 我以为 你都系青春期啊。 我以为你话咧青春期咧就会唔饿， 咁 系啦。我正想 讲， 我唔 饿，你即刻夹个头出嚟喺度认。 咩？我细个青春期咧，即系譬如你学校咧打波啦，即系打到五六点，熄晒灯啊咁样嗰啲咧，跟住啲校工赶你走咁样啦，跟住你即时咧可以食好多嘢。 系啊，你就算嗌快餐，你嗌两个餐嘅， 你食完咧仲要可能。七点零八点翻到屋企咧，妈咪叫你饮汤，你就饮啦，扒饭又扒啦，咁样，即系你可以喺短短嘅三四个钟头入边食咗一个美式快餐加大，跟住再饮晒杯汽水，再翻屋企再饮汤食饭， 然后个饭都要加底啊， 系啦，即系细个真系。年轻真系好啊！ 唔系男仔系咁嘅，可能女仔青春期唔系咁嘅。 女仔青春期啊，我都系食好多嘢嘅。我自己觉得吓，我自己觉得食好多嘢。咁但系我净系觉得而家随住年纪长大嘅时候，真系原来个新陈代谢会慢啲咯。即系平时以前咧系食少一两餐咧就会个肚腩冇咗，咁但系而家 你都冇肚腩嘅咯， 唔食都会慢慢逼出嚟，系啊，或者有咗咯，迟啲系。 我中意夏天食酸嘢。我中意夏天食酸， 食酸嘢都系代表一样嘢嘅。 系啊， 不过你 仲要讲你自己都。 但系因为热就会好想食翻啲酸嘢开胃。 啱啊，望梅止渴啊嘛。喂， 啱嘅， 快啲讲你煮咩食先啊，小白吓。 仲有时间。今日咧就想你咁啱讲呢个咧，我又想讲多一样嘢，就系咩咧？就是你有冇发觉啲东南亚人咧，其实佢哋食嘅嘢都系偏辣噶嘛。 系啊， 偏辣，但系佢哋嘅地方咧都系偏向热嘅。 系啊， 湿啊热啊，譬如你睇。咩点啊？ 我知点解，又系要排汗。 系啦，冇错啦。 我有今朝听 Terry 讲。 系啦，就是、要排汗。咁所以佢哋咧会食啲辣嘅嘢。第一，因为嗱，阿 O 又头先又讲咗个重点，因为呢个天气咧，其实会更加令到你个食欲减少。即系你咁热辣辣咁样，你问我我都成日食冷面啦，咁鬼热嘅天。 我求其咬个面包就算啦。 系啊， 食个肠仔包就算 了。系啊，你冇乜心机咧，仲要去选择你嘅食物啊。咁但系如果你话，要开胃嘅话咧，原来辣椒咧系一个几好喺夏天去到令大家开胃啊、所以即系唔系我讲嘅，你见东南亚啲菜式都比较上野味，甚至乎咧会偏向有啲辣嘅咁样。好啦，咁所以咧，我屋企都深明呢个道理，因为本身屋企又喺东南亚底子啦，咁、所以咧，原来屋企嘅妈妈咧会整辣椒嘅。 哦，几好喎呢个， 佢自己整辣椒嘅， 辣椒酱、 辣椒油。佢都會自己整嘅，咁啲花款咧都好多嘅，咁唔逐一細講啦。咁其實佢前排咧，先至同我仔仔就喺佢嗰度咧，就大家喺度整辣椒。 哇！ 整完之後咧，仲有名 嘅。你啲仔都中意食辣噶？ 係啊！ 哇，好叻喎！好多小朋友唔食得辣會係辣辣。 有個咁嘅阿爸，佢邊度會食唔到辣啊？ 但係屋企整辣椒醬、辣椒油嗰啲唔會攻到成間屋。 會㗎，會㗎。咁佢咪當上一堂啫嘛。 系咪？ 所以咪话 你， 所以咪话你哋啲屋大啲咯，系咪先？你谂下，如果住紧啲二三百尺嘅屋，你整辣椒油，你食个鸡煲啊，嗰啲味道都养咗你入去你啲西装褛恤衫入边啦。 唔系啊，村屋住得远平啲啊嘛。 系 啊，我哋真系住得好远噶，你有咁偏僻嘅地方，我一落楼咧。全部都是草嚟噶， 咁咪開心咯。嗱，講翻嗰啲辣椒，你都可以自己種添啦。其實， 辣椒又可以自己種喎，自己種嘅，睇下你種咩辣椒。不過咧，唔係隻隻辣椒香港種到嘅，有啲辣椒咧，我試過種嗰隻墨西哥嗰隻辣椒咧，好似個燈籠咁，燈籠椒 係 啦，嗰隻係啦，嗰隻我有個種咧，係有一次墨西哥真係翻到嚟，係 啊， 咁啊種啦，種到喎， 係 真係好好西時好辣嗰隻嘅喎， 種唔種到第二 水？呢個就 point 啦，佢一做嘅啫。可能唔知系我屋企个环境差，我自己种得衰啊，定系点样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应该系佢真系得一做嘅辣椒嘅啫，因为我嗰边咧昙花都开嘅，即系昙花一现，昙花都开嘅，即系半夜十一点到一点先开花嗰只，咁撩楞嘅花都开花，系嗰只辣椒咧。做一做嘅啫， 搞唔掂系嘛？ 系啦，咁啊冇啦，咁大家都试过嘅，咁系嗰个真系辣嘅，同埋辣嘅感觉咧，同我哋平时食开辣椒咧系不一样嘅。咁迟啲可以同大家讲下辣椒啦，因为有啲你见有好多即系辣椒都可以做好多嘢嘅。好啦，咁如果你真系要自己整辣椒嘅话咧，咁好简单啦。首先咧就先准备咗就系辣椒啦，你整辣椒嘅准备辣椒啦。咁同埋亦都要准备埋啲，譬如有啲朋友中意加啲蒜头喺入边嘅，咁嗰个嘅感觉咧会。叫做多层啲啦，多层啲。咁如果你嗰个比例嘅，你可以辣椒同埋呢一个嘅蒜头可以一比一嘅， 系 可以一比一都得。咁或者 嗰啲辣椒籽使唔使加埋入去咧？因为为咗加辣嘅原 因。哦，其实你本身辣椒咧，本身已经即系一条条辣椒已经有辣椒籽噶啦嘛。咁你我就原条辣椒嘅，跟住就切开佢咁样去到整嘅。好啦，咁你就辣椒啦，跟住就加埋呢个蒜头啦，然后就拎落少少姜，落少少姜就放入去嗰个搅拌机嗰度，滋一声咧，你就发觉佢已经搞掂晒啦。即系以前啲人咧就辛苦啲，要自己切嘅。呢个年代咧就已经啲厨房工具就方便好多啦。咁你就滋一声，咁佢已经搞到一粒粒啦，细细粒嘅。好啦，跟住你就准备定一烹油啦。咁我呢个有辣椒同埋辣椒油嘛。咁喺呢一烹油嘅时候咧，就先可以准备定啲，譬如系可以准备埋葱啦。有啲朋友中意香菜嘅，可以落埋香菜啊，或者八角。咁喺呢个时候就喺入边个油嗰度就。炸一炸佢，好啦，去到八成金黄色嘅时候咧，就捞起佢。咁你嗰个油咧，本身都已经有啲味噶啦，即系有啲入咗啲味道喺，有八角就已经有啲味道喺入边。咁喺呢个时候，你就将头先透过呢个 blender 嗰度 blend 完出嚟嗰一炸嘅辣椒啦，加埋蒜头同少少姜咧，就倒落去呢一个嘅已经准备咗嘅油，即系有味道嘅油上边， 即刻挥发出嚟啲香味。 系啦，已经挥发出嚟噶啦，咁你就慢火先整整佢先，跟住咧就又系嗰啲啦，套路就系咩咧？加啲盐啊，加啲盐又要加啲糖噶，细个唔明噶，又要加盐又加糖。咪中和咯，原來唔係，係可以令到個味道咧就更加冇錯啦，多層次，跟住都可以加啲少許生抽，落少少嘅蠔油，再加少少嘅麻油喺上邊，然後咧就收水之前咧，唔係收水，係收火之前咧就加多少少嘅白醋，緩解佢嗰個太辛辣嘅感覺，再用細火整多佢15分鐘。完成， 咁就完成啦，可以自家制一啲辣椒油啦， 咁梗系咯， 咁除咗小白整辣椒油叻，我哋有个朋友整辣椒油都好叻嘅，咁啊，大家可以参详下啦。